威尔逊事后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访问的时候说，事发的时候有很多信众在自己面前，要等到信众伏低才可以开枪制服枪手，又强调自己并不是英雄。民调机构盖洛普最新调查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前任总统奥巴马双双成为2019年度最受美国国民崇拜的人物。今次是特朗普首度成为国民最崇拜人物，奥巴马就是第十二次。两人在这一项年度调查中都获得 18% 的国民认定，是目前全球各地在生人士中最受敬重的男性。支持特朗普的受访者中 45% 都是共和党员，支持奥巴马的人之中就有 41% 受访者属于民主党。天气方面，一股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地区，同时一道云带正是覆盖广东。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薄雾，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元旦风势颇大，早上清凉，本周后期大致天晴。现在的气温19度，相对湿度 89%。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8,227点，跌93点，总成交金额146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41点，升一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417点，升5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79蚊系跌咗4.2，新上市嘅赤子城科技系报3.4，阿里巴巴207.2跌3.6。盈富基金28.4跌1.5，中国平安91.95跌6.5，美团点评101.2跌1.3，友邦保险81.85系跌3毫，建设银行6.75冇升跌，小米集团10.78系升1.4，安踏体育69.2跌2.5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87，英镑10.221，瑞士法郎8.049。澳元5.457，加元5.969，新西兰元5.248，欧元8.7323，每百日元对港元7.16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702。今日是日本休市，港金现价报14,080蚊，升5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521.2美元，卖出1,521.8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啦。现时红隧港岛入口咧交通正常嘅，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咧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方面喺港岛，干诺道中东行去湾仔，近住顺德中心咧一带车多。喺九龙方面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碧谷落斜去西贡。最后道路安全要提醒你，街至宽聚切勿忘形，做个负责任的驾驶者，喝了酒就不要揸车了。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笑声笑声满载温馨。2020幸福家庭。 Let there be you. 新一年，我摩呢祝愿各位爷爷嫲嫲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健康如意，益寿延年。咁多祝福语摆埋一齐，所有爷爷嫲嫲们一定感受到我无限真诚嘅爱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 参与大型活动，人多挤迫，为了大家的安全， 请遵守秩序，听从现场警务人员的指示。出发前最好先留意相关电子平台，了解有关的特别交通安排。请尽量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同埋小心保管个人财物。参与大型活动，遵守秩序，保安全。 Era 193， 我心中的小怪兽咧就系呢只便便怪啊！而佢最犀利嘅绝招咧就系臭气攻击，用佢嘅臭味臭到人哋。 香港电台、香港小童群益会合办第46届全港儿童故事演讲比赛，主题心中的小怪兽，立即上 storytelling.bgca.org.hk 上载小朋友讲故事嘅影片参赛啦！ 我哋系 Era。第46届全港儿童故事演讲比赛，约定你。 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最有前途新人奖巡礼， 寻常事认真做新人。 今个星期会出现嘅有林咏彤。 我哋上一段时间短头发啲人话好睇啲噶，但我又有啲情意志，我都想做下女神啊嘛，所以就中意长头发多。 但你嘅性格咧，你系男仔头啲啊，定系女仔啲啊？你觉得？ 其实我系表面好似男仔头，但系里面系脆弱嘅心灵嗰啲嚟。 哇，得咁少嘅唔够喉、啊。 仲有逢星期六下昼4至6，香港电台第二台 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最有前途新人奖巡礼， 寻常事认真做新人。 Dixon、思培、阿乐、莫莉， 记住收听啦！ 一谂起玉露，你会谂起咩啊？ 哦，咁梗系谂起沐浴露啦， 咁短噶，长啲啦，金风玉露一相逢。 哎呀，我就谂起啊，皆大欢喜嘅林玉露啦。 咦，咁咪即系话金风玉露一相逢，我哋就揾到个沐浴露巨星林玉露。 林咩玉露啫？都系赵学而咯。 早晨啊！ 早晨啊，学爷！ 早晨啊，早 系啊，今日咧就得我哋两个做节目嘅，系啦，嗰、那个做声效嘅啫， 翻嚟做声效嘅啫， 系啦，你使唔使嗰啲蹦之白之蹦之白之嗰啲咁样喺度扮嘢喺度？ 但系啲烟花冇咁爆发噶嘛？ 咁咪都冇， 咁咪都冇 啊嘛，咪自己声效先咯。 一定要讲一声，除夕快乐 啊！咁多位，除夕快乐啦！早晨啊，黄耀祖，早晨啊，学爷， 早晨，早晨， 学仔，系啊，嗱，早晨啊，烟花，见唔到噶啦，系啊，今日就见唔到啦，听下声。整个气氛咪热闹好多先。 我你再系咁样，我真系好似烟花咁爆啦。 系啊，咪好咯。我想睇你爆成点啊。 我想爆你。 同埋你即刻咧，诶配合埋咧就系扮嗰啲人潮啊嘛。通常佢哋 但系人潮女会点噶？会跌宕噶。 咁你咪一个跌博咯。 系啊，人潮。 系咯，一个就喺度爆烟花，另外下边啲人都就诶玩啦玩啦玩啦。除夕 冇烟花一样可以有个开心嘅除夕噶嘛？系咪先？ 系点开心法先？你哋有冇已经咩事先张扬咧？今晚会有啲咩？安排啊！我唔会问阿赵学而噶啦，因为佢一定系话翻屋企咯。 系啊，我真系喺屋企。 咩？你要做啲好紧要嘅嘢啊！ 我收工去啫，跟住都系翻屋企嘅。 系啊，即系女士同男士系唔一样噶。嗱，我喺度谂住咧去边度饮嘅今晚，即系倒数。但跟住喺度谂咧，哎呀，正紧你倒完数咧，好论尽嘅一样嘢就系、是、嗱，你太夜走， 我仲冇得倒数噶。 有你边度都有得倒数，你酒吧有得倒数，条街度大家一班人就会倒数噶啦。 边个话可以俾你噶？ 咁倒数都唔俾嘅话，如果好合理。都唔俾嘅话，咁大家真系移民啦，我会咁话噶，系咪？ 咩啊？ 咩咩倒数都唔俾啊？ 上次都话你，如果咁多人聚起咗出嚟。都當你 佢哋都話會睇翻個情況嘅， 唔係咁，你始終喺室內啊嘛， 室內就梗係得啦。 係即係我屋企自己對住個電視機倒數十聲都唔俾咩？ 得你冇係喎，倒數100聲都得啦，傻仔 啱咁啊，係啊，無自由失自由啊。但我自己都會擔心嘅，因為好衰啦。你倒數都玩到好夜嘅話咧，咁聽朝就冇精神翻工啦，因為我哋要翻工啊嘛。 咩啫？你琴晚都4点先出嚟， 你日日都係咁樣嘅話，幫我直接打吊針啦，要係咪？ 你 forever young 噶嘛？未去到瞓觉嗰一 part 啊，我系担心紧阵间收工咧，即系如果我去 交通状况， 你已经惊和你塞啦，真系 系啊！ 你半夜如果你倒数完咧1-2点嗰啲时间，或者12点零钟咧，好难接的士噶。咁所以咧，我亦都有呢个担心，所以我今晚都应该唔出街噶啦。 又唔出街。 我本来嗱，系想约屋企人咧，几家人咧，系就食嗰啲叫做咧，即系团年聚餐嘅，即系大除夕，通常系咁噶嘛。咁时一拣日子咧，嘥咗，跟住谂下，唔系唔对路。 咩啊？ 首先除夕应该都会即系系咯，好热闹啦。再加上而家我哋香港有两个日子系特别敏感噶嘛，就系21同埋31啊嘛。每个月哇，真系 又系啊，唔同区域。 你谂下，如果你作为一个女人嘅话咧，以后你有一个月有三个日子系唔方便噶。 简单嚟讲， 男人都好啲，净系得两个。知唔方便啫，嗱，女人就惨啦，有三日咁样， 点止三日啊？ 前面再系加后加三日，后加三日， 唔同区域都面临大敌啊！你知唔知道啊？ 咁所以咧，我就即刻转咗咧，系真系认真嘅。我即刻家族会议开完之后咧，我哋决定转台，就唔要三十一号啦。我就懒叻咁样转咗一月一号。 哦，怎料 系啦， 听日都有大型活动， 系啦，但系都唔紧要嘅。但我都周围同啲朋友讲，我话原来佢哋而家嗰啲酒店业咧都应付得好自如噶啦，因为咧我就拣咗喺港岛区。去嗰度嘅就 book 咗个自助餐， 金钟嗰边你 系啦，直接就同嗰个酒店讲，喂，如果嗰日咧有啲咩冬瓜豆腐啊，即系三叔六王咁点算咧？咁样唔系，人哋嗰 个 佢个机制好完善啊，佢即刻复我复 message 咧，佢就话。親愛的顧客，如果受到社會運動影響，你落嘅訂款可以全數退回， 係、啊，即係預早，即係唔使你去嗰度，即 係啦。你可以 其實佢未講得好清楚嘅都 係啦。咁但係如果你食食下先至， 咁咪真係 咁就冇啦。 咁如果食食下先有嘅，咁唔走噶啦。 唔係啊，但我覺得你最尷尬，你聽日你信我啦，你會 keep 住咗喺咧六七點，條街好多人啊，可能。咁你去唔去呢？嗱，你架车又去唔到金钟路喎， 所以 呢啲佢有冇答到你几点多一个？ 唔系，系啦，嗱呢个咧，其实佢用社会运动咧，我估啊，我估嘅啫，应该就系话。如果你话你喺上面想去食嘢，下面已经开紧花嘅，咁、你完全啲道路咧去唔到嘅，咁可能佢就会当取消啦。咁、但系如果佢因为听日有元旦大游行噶嘛，如果你话只不过系正常有一个合法嘅聚会，咁、我谂佢就应该唔会话哦，你唔能够话因为有聚会你自己嚟唔到。 咁但系你揸唔到车，你会唔会轮？ 所以咧，我老婆又同我醒嗰招好招数，佢就话嗱， 早啲买间酒店，嗱老公，跟住咧就咁样啦，系啦，我哋瞓一晚， 为咗咁样 够嘅，瞓两晚。 系啊， 你俾錢啫嘛，老公係咪先？ 雖然酒店平喎，唔係佢話嗱，你早少少，譬如話佢話你三四點咧，即係遊行都未開始嘅，三四點。你就咧掟啲細路咧就去咗附近嗰個公園度玩先，咁啊玩兩三個鐘差唔多啦，咁啊然後攰攰地啦，即係差唔多夠鐘就去酒店食嘢啦，你話幾好咧咁樣？ 好，俾到個空間你嘅，咁我都係講到佢買啲咩，你咪走過嚟揾我咯。 會唔會有啲遠啊？ 我自己煮， 會唔會有啲遠啊？ 我自己煮個自助餐俾你食。 我 OK 喎，你個餐 茶餐廳有星洲炒米， 你知唔知阿祖咧對我哋電台我哋呢啲即係普通嘅 DJ 嚟講咧，佢嗰度已經係我哋咧啲皇宮啦、豪宅啦，已經可以隨時上去咧打攪噶啦，係噶。如果阿田喺度話，我口水流曬出嚟啦，已經 唔算啦，係咪？ 唔係一學而佢自己本身都係好嘢嚟噶嘛。 最勁啊！點解你可以當我嗰度係皇宮啊？因為有學而老公幫我整噶嘛。 係喎、大佬啊，有 於尊降貴幫我整間屋㗎。 有個書尊降貴， 咩書尊降貴？佢嗰啲啊叫做興趣嚟 嘅 啫。 係啊，即係幫朋友先幫手㗎咋。 喂，但係你話今年嘅煙花咧，雖然我哋香港冇啦，但系咧，我哋都可以咁样拉上补下噶。 咩啊？ 澳洲都冇啦， 唔系佢唔系冇晒， 佢唔系冇晒，佢地方大啊嘛， 局部冇啫。 系啊，我自己觉得澳洲嗰个烟花事件咧就可以讲两句，因为我觉得佢哋个政府处理得几好啊、大家都知啦，其实唔系呢一排啦，已经 都一段时间， 一段时间啦， 阴公啊，澳洲系咁烧化。 系啊，不同嘅地方咧都有呢个大火啦， 真系好夸张，烧咗好耐。 你见到我哋咧嗰个听众咧，佢住澳洲嘅 Moka， 佢在之前咧都有咧自己咧。private message 去我哋嘅面书嗰度咧，同我哋分享啊，即系究竟佢哋而家好多唔单止佢自己啦，仲有澳洲嘅朋友咧，都即系遇到呢个山火嘅情况啊，佢哋都真系拗晒头，唔知点算啊！ 你谂下，我初初第一个礼拜嚟做替工嘅时候，我已经讲紧山火问题， 即系你咁耐第一次做风骚嗰阵时 啊，应该系第一个礼拜， 几个月之前咯，应该系 两个月咯， 系啊，系啊，佢哋真系烧得太厉害， 我有讲过山火问题，嗰阵时已经开始烧，当然嗰个嘅形势就冇而家咁严峻啦， 系咯。咁跟住咧，佢哋就即係本身咧，你都知道哇，每年元旦第一線光啊嘛，係咪？澳洲啊，新西蘭啊，永遠就係嗰邊啲 南半球嗰边过嚟， 系啦，新闻一定会报道噶嘛。咁变咗咧，佢哋喺悉尼嗰边嘅大烟花嘅汇演啊，对佢哋嚟讲都好紧要，盛事嚟嘅。咁嗱，但系亦都会有好多即系市民嘅声音，就会话系咪应该取消咧？因为大家都未必系一个最庆祝嗰个气氛。 30万人联署啊，为咗取消呢一个跨年烟花。嗱，坎培拉咧就因为原来佢睇烟花嘅地方个山上面，佢就话喂大佬真系防唔到喎，依家你睇完系啊，佢睇完烟花之后咧，嗰度 树木 嗰度啲烟火山火，如果真系冚过嚟嘅话咧，佢话走唔到，因为你坎培拉个名字都惊你冚亲嘅，所以咧佢就取消咗。但系悉尼嗰度咧，佢就话我哋唔会取消噶。佢嗱佢个理由咧，其实如果你用香港即系、就是、我哋嗰啲政府个谂法咧。都是属于同样的方向嘅啫， 即系咩啊？ 我哋要展示最美好嘅一面俾人睇，点解要取消啊？咁 唔系，香港就要展示，佢大部分都取消，唔一样。 唔系，即系我哋通常想话唱好噶嘛。 唔系，但系香港而家啲咩都取消晒。 系啦，佢嗰边咧就继续唱好。 系啦， 于是乎佢就咧死人都唔会即系取消噶啦，咁样。 系啊， 佢真系唔肯噶嘛， 死都唔肯， 佢真系唔肯。而家系啊，只不过你话佢有度处理得好咧，就系、是。佢有籌款咯， 係啊，跟住佢就話咧，即係將呢個嘅煙花匯演籌到嘅善款啊，即刻就變成咗善款，本身唔係諗住籌款噶嘛，我唔知佢哋係咪諗住籌款啊，就會幫翻咧喺今次咧即係山火裏面受影響嘅一啲佢哋澳洲嘅居民咁樣嘅，咁即係你哋有翻呢一樣嘢嘅話，咁佢亦都堅持要去做保持住啊，即係呢一個 國際都會嘅形象 係啦，即係佢哋會嘗試去咁做，但同時間咧亦都滿足翻佢哋誒當地嘅市民，我覺得其實咁樣兩邊去 平衡，大家都平衡到。 系啦，又唔需要咩都 cut 晒嘅，唔使好似香港咁，大部分嘢都 cut 晒嘅。咁起码话俾人哋知，其实我哋都仲继续可以，诶，就算遇到一个难关，我哋都继续喺度生存紧啦。 系可以谂方法去面对嘅。 系啊，正面啲。 可能你从未试过咁想睇一次烟花噶，虽然以往每年你都话咧都差唔多好重复。系啊，但今年可能你话啊，其实如果佢有少少烟花嘅，会唔会大家气氛又再可以舒缓啲咧？31号嘅除夕啦吓。 沿途沉默散步，炎夏雨瀑布，我不觉再感冒。谁料你已抱怨某药房未找到，回头如像昨夜，未热还未散，你给我做稀饭，一直暖到这一晚，还好吗？还好吗？头上是昨夜烟花，掠过你我那暑假，才期望世界末日别来吧。还好吗？直到我对你牵挂。难道已错过最短一个炎夏？实是爱看得见，问不来，然后发觉你我那夜原是相爱，热度还未退下，仍久遇到家，却发现再感。这份爱怕已升华，还好吗？还好吗？头上是昨夜烟花，掠过你我那暑假，才期望世界末日别来吧。还好吗？直到我对你牵挂，难道已错过最短一个？Oh 你话咧年尾埋单咧，有冇啲咩嘢你会好想即系回顾咧？嗱，我觉得嗰啲社会大事咧就唔好讲啦，因为点解咧得一单啫嘛，系咯，即系嗰啲回顾我都唔知做咩好回顾，同埋佢未翻开个篇章咧。但 系 有冇第二啲嘢咧？即系你会有好大嘅感悟咧？嗱，譬如对我嚟讲咧。我真係因為年尾咧，突然間有好多即係身邊人咧有啲病啊，有啲走咗啊，咁咧突然間嘅喺呢個年尾咧，你突然間覺得咧個健康好重要啦咁樣。咁後來我望一望，唔止我一個，我見到娛樂版今日咧賣咗咧， 係啊， 係 啊， 吳彥祖啊， 吳彥祖 啊，係啊，你即係我諗 做乜嘢啊？ 嗱，好多人心目中嘅男神啦， 我係咪好似好抽離咁啊？ 唔係你食枇杷物啫，你想好似真係嚇，係啦嗱，吳彥祖曾經係咪屬於你杯茶嘅有冇？no 啊，都系，哎呀， 佢好肯定咁讲， 系佢谂都唔谂，真系。 唔系我 费事 分薄人哋啲爱意啦，同埋我唔想同人争。 哦，咁啊系，咁啊系啊，争唔到噶，争唔到噶，系啊系啊，佢唔知道噶咁啊。吴彦祖咁不嬲咧，大家都系想即系形象咧，都系 男神嚟 噶啦，男神啦，靓仔啦，高大威猛啦，最紧要系咩咧？佢唔会系即系骨瘦如柴啊嘛。 系 哇，即系骨肉均称噶，即系有晒腹肌嗰啲。 标准身形， 标准身，唔知 我差唔多咯， 系咯， 身高啊各方面应该都差好远。 我系主要个样。樣似我咯，我唔要個身形咁啊！ 究竟我哋 你都講咗啦， 我想問下，咁究竟我哋兩個邊個衰啲啊？ 唔係，我諗啲人都話，其實你哋講過邊個吳彥祖啊？係咯，點解冇嗰個人出現嘅？ 如果吳彥祖得到你個樣，同埋得到我個身，佢都真係好慘。 作為女人，作為女人咧，如果我老婆唔係，如果佢老婆咧聽到呢啲咁嘅嘢咧， 係啊， 真係嬲到 爆。好彩個老婆聽唔明嘅。 但係佢話咧，佢最近咧就喺佢個 IG 度咧就 post 咗兩張相出嚟，咁咧左邊。边嘅佢咧就依然都系咧六嚿腹肌，可以哇玩九宫格咁样咧，即系 fit 到咧，直情摸上去咧，哇凹凸有致嗰种 嘅。佢即系嗰张相，佢嘅左半身啊？ 啊唔系，佢张相咧有两个部分嘅，左边嗰忽咧佢就解开咗咧，就系佢一张好有型嘅六嚿腹肌嗰张照片。右边嗰张相咧阴公猪啦，都系喺个浴室度，都系赤裸上身，但系咧。首先你见到佢胸肌掉咗啦，直情真系呢一张就好似我同阿祖啦，越嚟越似啊，真系。个胸肌掉咗啦，下边咧冇咗腹肌啦，得翻个略半小肚腩啦，最紧要仲要喺个肚度咧黐咗块纱布，系啦，咁点解咧？你见到就系做咩争咁远嘅咁样？佢话原来咧，佢咁讲嘅，佢话六嚿腹肌嗰张咧系佢今年一月拍低嘅相嚟嘅，嗰阵时佢啱啱系40岁，哇，原来佢同我一样大啫。 咁你自己檢討下啦，人哋個老婆幾靚，咁都係你老婆都靚㗎。 唔係咯，你無端端做乜講老婆啊？你 係 先，你真係撞鬼你真係。你後生過佢，你都冇咁嘅狀態。 你成個 package 真 係幾多啊？ 唔係同你同一個歲數，人哋個身形同你自己嘅身形。 講身形算啦， 佢得到嘅所有嘢，你見下你諗下。 佢話原來咧，佢一月份嘅時候咧，40歲係佢所謂最佳狀態，六嚿腹肌。點知三月咧？佢因为盲肠炎就入咗医院， 嗱就咁听盲肠炎咧唔系好严重啫嘛，但系原来唔识得即系唔知道自己有盲肠炎可以变得好严重啊 ！Daniel 就系咁样嘅。 佢话佢拖咗3日先去医院咧，结果咧我第一次听呢个名字，盲肠化脓溃烂。 哎哟， 你盲肠炎就算啦，竟然盲肠化脓溃烂。 其实化脓溃烂就系发炎嘅 再 严 重 版 系 啊！ 即系我睇个报道咧，就系话佢咧开头自己一直觉得肚痛，好唔舒服，但以为系肚痛，就冇点样去谂啊，即系点样去处理就。熬咗3日，变咗咧就好似头先得到最尾嘅结论，豪仔所讲啦，发炎 越嚟越难， 系啦咁啊。 佢话佢讲啊，佢话几乎冇命噶，因为喺里边发炎啊嘛。佢话咧佢留医一个礼拜啦，禁止进食啦，体重暴跌啦，肌肉流失啦，出院之后咧因为要休养啦，六个礼拜都做唔到运动咧，所以咧就有我同阿祖嘅身形啦，有个略半小肚腩出嚟啦，系啦。 我即刻我咪话咯，我同阿吴彦祖差唔多嘅身形咯。 系啊，我都觉得系， 再高我七尺啫嘛， 尤其是个中部。 系啊，我头先见到佢。之后出院嗰张相咧，嗰种潮水咪同我一样咯，个样都系狗病咯。我哋两个就舐住嗰一格嘅。嗱，但系跟住佢个感叹就系话咧，话健康好重要。 嗯， 系啊，你谂下，其实正常唔会噶嘛，即系你应该，譬如每日生活得好光鲜，活力充沛咧，你。 知道你要保持健康，但你好少嗰个感叹呢，四十岁咁快就会话啊健康好重要。唔系，当你有啲嘢经历咗之后呢，你突然间真係发觉呢，原来即係佢阿祖话斋呀，现祖喎。 係 啦，现祖话斋呢 俾你羡到添。咩呀咩呀，仲諗住自己喺度。 佢话冇健康咩都冇呀。 係。 即係你諗下佢点样出去飲飲食食呀，点样威啫，就算佢仲想喜爱夜蒲嘅。咁佢咁样出唔到去㗎嘛。 同啲小朋友玩都冇力啦。 係呀。 所以其实呢，尤其是东方人。东方人好多人都讳疾忌医呀。 係。 有啲唔舒服咧，谂住食啲成药或者喺屋企拗下拗下，就自然会好翻噶啦。 甚至有一啲咧，佢哋明知可能系会大件事啲嘅，但系唔想知， 唔想知， 所以就拖住先咁样。 系啊，男人通常仲要再喂多啲噶。 哦，系咁啊， 真噶。女人咧，唔知乜少少嘢都可以睇医生啊。 我好中意睇医生， 就 系 咯， 中意添 啊， 系啊，嗜好嚟嘅 hobbies 嗰度写住嘅，所以男人咧真系要捉佢睇多啲噶。 嗯， 系啊，病向浅中医，生一号我哋要努力啲。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楼价结束连续五个月跌势，在十一月止跌回升。差饷物业估价署公布，十一月私人住宅单位售价指数报384.1，按月升近1.8%，扭转十月按月跌1%的走势。指数按年升4.7%，今年头十一个月升6.9%。上个月租金指数连跌三个月，报192.5。中国电信设备商华为发言人话，印度政府批准华为参与印度 5G 网络试验，印度电信部门未有正式回应。印度传媒引述高级官员指出，电信部门将会在当地星期二同营运商开会，确定试验日期，最快下个月进行。报道又说，印度所有电信营运商已经原则上获批参与试验。北韩领袖金正恩主持劳动党七届五中全会第三日会议。朝中社报道，他用了7个小时发表报告，谈及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工作、国家建设、经济发展和武力建设。金正恩要求从组织思想上进一步强化劳动党，进一步提高劳动党作为革命参谋部的领导能力，巩固发展成为朝气蓬勃、充满活力地战斗的劳动党，并且要求干部坚决落实党的领导思想。金正恩在昨天的会议表示，要以激进措施保障国家主权和安全，并且要提高国家自主经济的实际对策。苏丹一个法院裁定29名情报官员酷刑对待以及杀死一名示威的教师，判处各被告死刑，辩方表明上诉。事主今年二月上街参与反政府示威，抗议执政超过30年的时任总统巴希尔管治不力。事主其后被捕，法庭接纳控方指出，事主在拘留所被当局人员殴打和虐待，导致死亡。本案在苏丹受到广泛关注，大批民众涌到位于首都赫土木附近的城市因图曼，负责审理案件的法院外面等候判决。报道说，当日事主死亡的消息传出之后，反政府浪潮以及民怨更加汹涌，间接导致巴希尔在四月被发动军事政变的军方推翻。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元旦风势颇大，早上清凉，本周后期大致天晴。现在的气温19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8,176点，跌142点，总成交金额系220亿3000几万。 上证综合指数报3038点，跌一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406点，升4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76蚊，跌7.2；阿里巴巴206.4，跌4.2；新上市嘅赤子城科技报3.15；中国平安91.75，跌8.5；美团点评101.2，跌1.3。盈富基金28.35是跌了2毫，友邦保险81.8是跌3.5，建设银行6.74跌1仙，小米集团10.74升1毫，安踏体育是69.2跌了2.5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86，日元108.64，瑞士法郎0.968，澳元0.701，加元1.305，新西兰元0.673，人民币6.984，英镑对美元1.313，欧元对美元1.122。日本股市今日休市，港金现价报14080蚊，升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21.47美元，卖出1521.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排到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啦，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江乐道中东行去湾仔近大会堂一段咧就挤塞噶。咁另外喺九龙啦，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大南西街一段挤塞，龙尾就蝴蝶谷道。将军澳道嘅支路落观塘道近住观塘警署一带咧都系挤塞。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朋友，你咪亂掂毒品 ，say no。 大家好，我是 Alfred 许廷铿。如果身为年轻人又想追求一些新鲜感或者刺激的话，可以去试一下学乐器啊，做一下运动，去培养多些不同的兴趣。有一样东西一定不可以掂的，就是毒品了。企硬不剔嘢，向毒品说不。 禁毒署禁毒常务委员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提提你， 企硬 不剔嘢。 Stand with you, say no to drugs。 我想学多啲有趣嘅知识， 我想有平台俾我发挥所长， 我哋想拥有自己嘅小天地， 我想有多啲发展机会， 我想生活更加安心。 你对2020至21年度财政预算案又有乜嘢谂法呢？我哋好希望可以采纳你嘅意见，快啲上 www.budget.gov.hk 话我哋知啦。 2019年是古巴革命胜利60周年，革命领袖卡斯特罗当年推翻古巴独裁政权，成立革命政府，但美国人仍然视他为独裁者。究竟他是怎带领小小的岛国输出革命，挑战全世界的领袖呢？卡斯特罗与古巴革命上集，走访涉事的关键人物，披露革命运动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今晚9:30，港台电视31。 今日风骚快活人有，终于都追到男神吴彦祖同一个 level。就是有嗰种感悟啦，健康好重要嘅曾志豪。 仲有大家都系叫阿祖，你叫嗰个彦祖，我都会认嘅，黄耀祖。 仲有即系一直都注重健康，认为健康好紧要，但系今朝起身就唔知点解无端端个鼻敏感发作嘅赵学而啦。风头火势，有真系以为自己个身形同埋各方面都已经匹配吴彦祖咁嘅 level 嘅，恭喜你啊，曾志豪！ 其实我越讲咧，就越觉得啊，真系有好多相似嘅地方嘅。譬如咧，你知啦，我朋友阿霆锋系咪先？佢同霆锋又系好朋友嚟噶，咁我又好中意特警新人类，啱晒真系。 但系我唔知点解，如果要拍多一辑新嘅话咧，你会系 我哋一齐拍啊？ 我做 我哋拍特警小人类啊！ 我谂我都系做翻自叻新人类咯，我都接埋啦。 嗱，2019年嘅除夕有冇边一张图画咧系可以即系同大家总结一下嘅咧？你放心，真系唔系讲嗰啲新闻图片，我都冇心机咧再睇嘅。反而系咧，我见到今日咧有一个新闻咧，嗰个微博咧有一张被誉为百看不厌嘅一张 GIF 图啊，即系嗰啲咧电脑动画咧揿上去就喐系咁喐嗰啲咧，我就觉得咧呢张真系几值得咧成为2019年咧你回顾自己嘅一张图咧。点解咧？嗱，先同你介绍下先。其实咧佢系一个好搞笑嘅卡通图画嚟嘅。佢呢张图里边咧就有五只嘅兔仔，咁啊佢哋喺度咧，你可以想象咧佢哋喺个流水式嘅生产线度咧，即系好似人哋嗰啲咩工厂女工咁样啊，喺唔同嘅生产线度咧，佢哋就负责做唔同嘅岗位。佢哋全部系做咩咧？就做月饼嘅。咁唔同嘅岗位咩咧？有啲兔仔咧，佢就负责喺度猜面粉啦；有啲咧就喺度咧分嗰啲面团啊。哎呀，你一嚿面团，我一嚿面团，哎，你直情成嚿面团。有啲咧就负责塞啲馅落去嘅，有啲咧就将佢咧猜成一个饼状咁样。咁呢五只兔仔咧就各自就分工啦。嗱，你想象下幅图画咧，就系一幅。五个兔仔就喺个流水生产线嗰条运输带度咧，就好忙碌咁样做嘢。咁由于嗰张嘅 GIF 图咧，咁你会见到佢不停喺度喐，不停喺度喐咧，啊，猜猜猜，搓搓搓，填填填咁样。好啦，咁点解佢哋会即系所谓流传咁广咧？因为佢话啲网民咧好中意睇咧，就话啊，你觉得边只兔仔最忙啊？嗱，咁样咁就好无聊噶。有啲人就会喺度一路望咧，就话我觉得咧系分开面团嗰个兔仔啊，佢好辛苦啊。有啲就话唔系，睇落去咧似系将个面团咧压平嗰只兔仔咧就最惨咁样。有啲就话咧装馅嗰个兔仔咧就最忙碌咁样。咩都好啦，其实最忙嗰系咩咧？最忙嗰梗系你啦，你又要睇张图，仲要喺呢个图里边咧搵五只兔仔边个最忙啲。其实最忙嗰系你啊嘛。好啦，咁你话即系纯粹自愈啫，阿曾志豪。点解你讲到呢张图咧，可以好代表到2019年咧咁样？嗱，系真系有嘅。我哋呢啲咧睇图系睇深入啲。首先咧，佢真系话咗俾你听，唔同岗位真系分工有序。过去一年啊，我哋提倡嘅咩啊，咪就是、分工合作咯。所谓兄弟爬山咧，就各自猜饼。其实就同呢一张图咧系一模一样嘅。我哋都喺一条好大嘅流水生产线度，你就做紧唔同嘅岗位。可能有啲人咧就默默喺屋企咧就支援个细路咯。有啲人咧可能就喺出边咧就好努力咁翻工。有啲人咧就努力建设啊，系啊，正所谓努力兴建，尽情破坏。系啊，各自分工。咁当然啦，你觉得自己究竟系企喺咩岗位度咧？你自己先知啦吓。不过同呢五只兔仔一样咧，大家都好忙碌咁样嘅。咁另外一样嘢系咩咧？就系、是、我真系缺一不可嘅。点解咧？你话啦，如果净系猜面粉嗰个咧，不停喺度做嘢，但系猜完面粉之后又冇人帮佢塞落个馅度嘅话咧，做唔到月饼嘅。你话净系得猜面粉同埋塞落个馅度有份啦，但系冇人将佢咧倒模成形。咁点啊？唔通真系食一劈嘢咁样咩？都唔得嘅，所以咧，真系咩叫缺一不可咧？你睇呢张图咧，真系一眼就睇晒噶。呢五只兔仔，你话边个最忙咧都唔紧要，冇咗边个都唔得，系咪？咁所以你会见到啊，真系咧要各自分工努力，仲要咧系真系缺一不可嘅。嗱，第三你会有啲咩感悟咧？呢、這个咧真系你回想过嚟，你望一望啊，究竟咧即系自己喺即系过去一年里边咧？你个忙碌咧，其实系忙紧喺啲咩地方度咧？真系你又要谂下，究竟你做紧嘅嘢系属于即系边一个嘅范畴？你自己满唔满意咧？因为头先我哋讲咗啦，系兄弟爬山啦。 但系你会唔会觉得，喂，咁我唔系永远都排山脚噶嘛？譬如你今年咧，你系负责猜面粉嘅，出年咧，你会唔会想试下唔系猜面粉咧？你会唔会想试下帮人哋塞啲馅落去咧？又或者你净系塞馅，你会唔会又再挑战自己多啲？啊，净系得莲蓉味啊，都唔够，不如我咧出年咧，我都系塞馅，但我会唔会研制少少多两款馅咧？做倒模嗰个咧，可能你都会谂下嘅，我有冇得再 upgrade 下少少啊？嚟嚟去去都系嗰个莲花嗰个形状，会唔会有多啲咧？真嘅，如果咧你不停就喺个生产线度咧，你停喺度嘅话咧，不进则退，你永远咧就喺嗰度做粒螺丝。但系一年过去咗啦，你会唔会可以进阶咧？会唔可以 upgrade 下咧？望完之后咧，最紧要咩？要有价值噶嘛。所以咧呢一张虽然好古怪，这个时候仲睇一张中秋整月饼嘅图，但你谂翻转头。是的，这五只兔仔会不会都代表了你在过一年你站在哪个位置呢？风头火势啊，不知道这位黄燕祖啊，不是 sorry， 黄耀祖，究竟你过一年你觉得自己忙不忙呢？如果我给这张图你看的话，你会想做猜面粉啊、塞面团啊、做馅啊，定是我知道你想做食那个呢？究竟这条生产线上面你是站在哪个位置？我们有请黄耀祖。 我就想站在吴彦祖那个位置，行不行？如果得选的话。 可以可以，现在那个位置。即是努力恢复身体那个位置。 Yes， 没错，减回个肚腩先。本来呢，我阿祖的风头火势呢，不是想着讲这样东西的。但听到阿豪仔这样讲的时候呢，即刻摆低了那单新闻。我都好想讲下，如果2019年呢，阿祖要做一个小小的回顾，我可以想返究竟我学咗最大的，即是学习咗最多的是什么呢？即刻呢在我脑里面呢出现了两个字。这两个字呢成日都会讲的。但我发觉在我自己在香港人身上面，我从来都没有体验到什么叫做坚持这两个字。是啊，可能你支持一样嘢嘅会好支持，好反对一样嘢嘅人呢，佢哋成年嘅时间呢都係坚持去反对一样嘢。你见到啊，所以呢就会令到嗰个社会个分化变得咁严重。但係用另外一方面去讲，有冇见过香港人係咁坚持嘅呢？我会諗起我自己去教书嗰阵时，当我教小朋友嗰阵时呢，成日通常喺第一堂嗰阵时呢，我都会同佢哋做一个关于呢点样去训练佢哋集中力嘅一个练习嘅。因为我成日都会同啲小朋友讲，我就会话做一个人一个集中力啊，你嘅 concentration 啊，去 focus 喺一件事度。如果你冇呢一个嘅感觉，究竟乜嘢叫做集中，乜嘢叫做坚持嘅话咧，其实你哋系做咩都做唔到噶。例如我即系教小朋友嘅时候，就会举呢个例子啦。我话你试下，你想睇一本书啊，你睇紧嗰阵时睇到第一页，有诶电视有嘢睇，可能你走咗嚟睇电视啊，有人叫你，或者个电话响啊，你阿妈叫你又好，点样都好，你可能已经会即刻走咗去第二度。而呢一本书系你一世都唔会睇得完，因为喺世界上面啊，唔同嘅嘢啊，会俾到你唔同嘅刺激啦，影响到你啦，啊带咗你走嘅系好多嘅。咁呢个亦都系可能系我哋成长里面啊，都会经历过唔同嘅嘢啦。如果冇呢一种嘅集中，冇呢一种嘅坚持嘅话咧，我同啲小朋友会咁讲，你系乜嘢都做唔到嘅。諗返自己啊，其实做咗人都几十年啦，係咪先都92岁咯，我都係咪啊，发觉呢其实成日都会提自己啊，每一年譬如到一新嘅一年就会諗啦，啊新嘅一年我有啲乜嘢愿望。但讲真，呢一啲愿望你从来有几多坚持你由年头会真係做到年尾啊，亦或係可能都未到三月咋，你嗰样嘢就已经会唔记得咗，烟消云散会散晒唔见晒啦咁样。但我见到今年呢两个字坚持喺好多香港嘅朋友身上面，我都体验得到。嗱，我唔系就系讲一方面，我真系讲两方面都系非常之坚持嘅。我会话我自己都未试过咁坚持。见到好多成功人士啊，佢哋最终可以成功嘅话，譬如我哋见到好多 artist 朋友啊，佢哋可能嗰阵时啱啱出道，真系户口100蚊都揿唔到出嚟噶，佢哋都会话讲过啊，即系有一啲几辛酸嘅经历，佢哋都系因为一份嘅坚持，所以最终佢哋可以换来成功。当然，你有更加大嘅坚持，都唔代表你最终会成功嘅，但系我相信喺佢哋坚持嘅呢个过程里面得到嘅学习，佢哋自己得到嘅嘢系冇人可以偷到走嘅。所以我会话，如果2019我学会咗究竟乜嘢叫做真正嘅坚持，我会同自己讲，嚟紧呢一年或者之后我嘅人生，我都希望我会继续努力，可以实践到去。 风头火势。如果我会话坚持呢个字，都可以摆到喺我呢位嘅嘉宾主持身上面度噶。不论系在公在私，亦师亦友里面啊，我都见到佢喺生活上面、喺工作上面、喺佢嘅价值观上面，佢从来都有呢一份坚持，所以先至可以做到二婆，先至可以做到赵学而。 我同佢短短呢几个礼拜，我都发觉到佢嗰种坚持 系咩啊？ 坚持蜗居在家。絕不出 外，你會易啊？ 真係好難喎，真係。 好聽啲係叫堅持，唔好聽啲咪俾人話，哎，乜你咁鬼硬頸㗎？咁樣。今日就已经去到2019年最后的一日了，除夕大除夕每一年大家都很渴望看到烟花这件事，除了每个地区的市民都会觉得是一件盛事之外，其实烟花汇演它本身是一件全球的盛事来的，因为每一个地方他们放的烟花那个画面是会在第二日或者甚至而家個網絡咁發達啦，即時咧就會喺網絡嗰度見到唔同地方有佢哋唔同慶祝元旦嘅一個迎接元旦嘅一個方法，亦都喺唔同嘅報紙裏邊咧有唔同嘅畫面。相對嚟講咧，其實係幫助旅遊業去宣傳每一個地方，吸引好多遊客嘅。咁當然啦，今年係有啲可惜嘅，除咗我哋香港冇得睇煙花之外咧，頭先都講過啦，澳洲有可能有某啲部分嘅地方有冇得睇。咁啊，亦都可惜嘅就系因为有好多朋友咧好中意打卡噶嘛，咁啊一边后边嗰烟花做背景啦，然后咧香港个夜景咁靓，呢个系我哋一个卖点嚟噶嘛，咁又可以去打下卡啊，咁又冇咗呢个机会。仲有好多农友咧就中意喺呢啲咁嘅大时大节咧出去影下相啊，锻炼下，同埋 show 下自己嗰个咁嘅器材啊，有几咁强劲，可以影到有几咁清晰嘅画面啊，啲烟花嗰啲火舌点样滴落嚟啊，都可以睇到嘅。咁更加有好多朋友啊，可能好似阿豪仔咁样，原本谂住咧，食除夕晚餐喺个好大嘅海景玻璃嗰度睇到一个维港夜景，再加埋烟火咁样，咁啊变咗而家通通都冇啦，就变咗有啲可惜嘅。咁不过唔紧要，因为咧我哋今晚咧又会有一个十分钟嘅加强版《幻彩咏香江》，我哋咧喺呢十分钟里边咧，再加埋倒数啦，睇到好多更加强劲嘅嗰个叫做嗰啲叫咩啊，镭射灯光嘅效果，咁啊睇下点样迎接我哋嘅2020年啦。咁當然，呢個倒數咧亦都喺網上嗰度咧同一時間嘅，即係同步進行嘅。咁啊。基本上好似都好少可有機會喺一個虛擬世界嗰度同大家一齊倒數嘅。嗱，我諗緊睇住個 mon， 19875431咁樣一路數嘅時候咧，去到一講 Happy New Year， 究竟我擁抱我身邊嗰個人啊，定係擁抱個 mon 好咧？呢一個都其實諗落雖然係一個喜慶嘅一個舉動，但係咧心情咧。難免係有少少覺得 lonely 嘅，咁但係都唔緊要，我哋仲有一個重頭戲啊！重頭戲就係咩呢？前無古人啊，從來都未發生過，就係旅發局咧就準備咗一個叫全民抽獎啊！嗰個名稱叫咩？等我揾翻先，因為咧實在太長。 除夕大抽獎，除夕倒數大抽獎。 係啦，咁咧呢一個抽獎咧就犀利啦！以下咧有五個重點係可以俾大家。更加清楚呢件事嘅。第一，除咗香港人之外咧，游客啊嚟香港玩嘅游客都可以参与嘅。香港除夕倒数大抽奖咧呢一个活动咧系预计系会有300万人咧可以参加嘅。咁奖品方面咧系有20000份嘅，咁啊绝对咧大家系会撑到头崩额裂嘅，300万人分20000份嘅奖品。好啦，第二抽奖嘅网站咧就已经一早公布咗噶啦，咁啊大家就未必一定咧喺今日咧逼爆嘅，咁啊因为其实预先都可以登记咗。自己的一些个人资料上去就可以有份参与这个抽奖的了。而第三提供的个人资料方面也是很简单的，你只要提供姓名、电话和身份证号码，而旅客方面就只要提供姓名和电邮地址和护照号码，这样就可以去抽奖的了。好，第四抽奖的时间它是分了两轮的，因为其实怕一次过太人多的时候就可能逼爆 啦，系嘛？咁啊，所以分开两轮，咁就大家唔使心急。一窩蜂咁樣湧去，可以分唔同嘅時間上去抽獎嘅。咁至於咧，哇，嗰、那個獎品其實聽落去都好吸引嘅。嗱，包括咧頭獎係有十份嘅，十份係咩嚟嘅呢？就係、是、經濟客艙嘅機票有四套，跟住二獎係有三十份嘅，就係、是、一個智能電話啦。咁而其他嘅獎品包括有三百份兩個人咧去主題樂園公園嘅套票啦，同埋連埋住宿嘅，包埋早餐嘅、哦。跟住又有一百份咧雙人嘅酒店住宿連早餐套票，另外仲有一百份咧就係、是、酒店水療按摩服務，都係兩個人嘅。咁啊，至於公開呢個抽獎結果方面咧。因为咧，其实就唔想大家等咁耐啊嘛，咁啊随即抽完奖之后咧，元旦日即系一月一号咧，即刻咧就会有电视台喺呢个倒数节目里边咧公开呢个抽奖结果噶啦，咁啊大家咧可以密切留意究竟自己有冇咁好彩咧中咗奖嘅。嗱，咁以上所讲嘅咧就系一啲比较开心嘅嘢咧，即系大家都会好期待嘅。咁但係咧喺網上面咧，我亦都見到咧有啲做 marketing 嘅朋友 ，marketing 即係做呢個市場推廣啊，嗰啲叫做 event 活動策劃啊嘅一啲朋友咧，佢亦都提出咗一啲重點咧，希望大家都要留意嘅。因為咧嗱，三百萬人咧同時間去參加一個抽獎嘅活動咧，當然咧我哋喺網上面嗰個 loading time 啊，即係嗰個負荷網上面嗰個線路嗰個負荷其實。是一个比较大家担心的一个问题来的，因为同一时间的话呢可能会造成网络挤塞的，那大家可能会按击，好像我们买演唱会飞那样，啲人按击都按不到，是这样要按 F5F5 是这样 refresh 的，所以呢这个可能会令大家有少少需要忍让的。跟住好了，在游戏规则方面呢，他们就有很多话奖品呢就每小时是平均发放嘅，即系话唔会执埋一堆好密执执咁嘅，佢系将会分时段，你哋慢慢嚟，唔使急吓。总之咧，呢个活动一日未结束咧，你哋一日都有机会可以抽到奖嘅。咁啊，当然啦，呢个受条款同埋呢个细则约束嘅，咁啊亦都有多啲 detail， 即系详细嘅内容咧系会稍后公布嘅。咁至于得奖者公布方面咧。佢哋就话咧，有十名头奖得奖者咧，就会喺元旦咧喺电视直播嗰度咧就会公布嘅。咁咧电视嗰度咧就会出现咧一个热线电话。咁如果咧中奖者咧就要喺一点钟打电话去嗰度核实。咁如果冇打去核实咧，你又有可能咧就得唔到嗰个奖噶咯。咁大家就喺度担心啦。啊，如果嗰日我成班朋友喺度玩紧，好兴高采烈，我真系一时忘记咗打去，咁点算咧？咁所以咧呢一个咧，亦都系大家需要留意嘅一个重点嚟嘅。如果你有打电话或者登记咗去参加呢个抽奖嘅话咧，你记住啊，玩之余你都要双眼，唔好离开个电视啊。OK。咁至於旅客參與嗰方面咧，咁佢哋就話啦，因為咧有一百份咧係嗰啲超級市場嘅 coupon 嚟嘅，咁係有兩萬份啊，係超級市場嘅 coupon 嚟噶，咁啊總個面額咧就係$100嘅，咁佢哋咧就話啦，有一個疑問。如果真係有訪港旅客抽到呢啲咁嘅 coupon 嘅時候咧，究竟啲旅客點樣去攞獎咧？喺邊度攞獎咧？而有冇時間限制咧？咁當然啦，網站上面咧亦都未有詳細嘅顯示出嚟嘅。咁好啦，到關於查詢同埋投訴啦，你知啦，抽獎嘅嘢，大家你有你講，我有講，有陣時咧有啲爭拗咧就難免噶啦。咁但係咧喺呢個網站裏邊咧，暫時咧就未有提供呢個熱線電話啦，或者 email 啦，或者有任何线上嘅客服咧，可以提供俾你去查询或者投诉嘅。咁而领奖安排啦，喺个网站上面咧，亦都系未有任何点样领奖嘅方法啊，喺边度啊，几时啊，咁去攞奖，所以大家咧都系一啲未知之数嚟嘅。不过唔紧要。呢啲咁嘅大型抽獎啦，尤其是啊喺一個咁迎接新嘅一年嘅開始，一個咁開心嘅日子咧，都係一件開心嘅事嚟嘅。不過喺度咧，姨婆都提提大家啦，記住要小心留意所有嘅條款同埋細則，亦都要咧準時收睇嗰個公佈嘅結果。喺度咧就祝大家好運，2020年個個都好運啊！喂。 天际限，不必期望来生等拯救，不要彼此诅咒，未认无余力再走，别道歉，今天最后前方已被路都可拥有，一生难。 伊拉克以及叙利亚分别谴责美军早前空袭什叶派武装人民动员组织在两国边境地区的据点。伊拉克政府在声明中谴责美国侵犯伊拉克的主权，又指美军的行动未经伊拉克政府批准，违反国际联军的目标和原则。叙利亚外交部就要求美国停止干预伊拉克内政，向死伤者家属致哀，又强调会坚定和伊拉克站在同一阵线。另外，俄罗斯要求各方不要采取进一步行动，破坏伊拉克、叙利亚和邻国的局势稳定。美军早前空袭人民动员组织成员部队之一的真主党旅位于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的多处设施，报复那个部队多次攻击伊拉克境内的国际联军基地。天气方面，一股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地区，同时一道云带正是覆盖广东。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元旦风势颇大，早上清凉，本周后期大致天晴。现在的气温19度，相对湿度 87%。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8,130点，跌184点，总成交金额294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35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389点，升2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75.2跌8蚊，阿里巴巴206.8跌3.8。新上市嘅赤子城科技系报3.23。盈富基金28.3系跌2.5，中国平安91.65跌9.5，美团点评101.5跌1蚊，建设银行6.73系跌2仙，信宇光学科技133.1跌2.6，工商银行6蚊系升3仙，友邦保险81.75跌4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85，英镑10.22，瑞士法郎8.044，澳元5.452，加元5.967，新西兰元5.238，欧元8.728。每百日元对港元7.16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685。港金现价报14,080蚊，升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20.82美元，卖出1,521.2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现在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排到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维利道，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就挤塞，龙尾接近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大南西街一段就比较车多，龙尾就接近荔枝角消防局，将军澳道支路落观塘道近观塘警署一段车多，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丽业街挤塞，车龙在启福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在果栏的。咁提一提你随即的交通安排啦，港铁除了机场快线、迪士尼线、东铁线的罗湖和落马洲站之外，其余的港铁线都是通宵服务的。咁轻铁路线啦，505、507、610、614P、615P、706、751都提供通宵服务。咁而港岛区的封路啦，湾仔北会展一带的博览道、中环龙湖 和道、立法会道至到爱丁堡广场啦，会喺今晚九点钟开始封路噶。咁中环兰桂坊咧会喺下午嘅六点开始封路啦。维多利亚公园由于有公展会啦，下昼四点钟开始噶。咁啊，景隆街以东嘅洛克道啦、东角道同埋百德新街以西嘅纪利佐治街咧，都划为行人专用区。咁以上嘅封路啊，会因应人流嘅情况咧，分阶段实施封路同改道措施。咁而部分嘅巴士啦，同埋专线小巴路线、电车同埋中环至半山行人电梯往来中环同埋尖沙咀嘅渡轮咧，都会延长服务时间噶。咁提一提你啦，香港仔至到长洲嘅渡轮服务咧，会喺听日开始停航。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科学园。最后环保处提醒你，记得停车熄匙，交通督导员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司机发出告票。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笑声笑声，满载温馨。 二零二零幸福家庭。 Let there be you。 新一年，我阿一祝愿各位兄弟姊妹身体健康，学业进步。同埋记得 Hanson 师兄祠堂 like 我哋嘅 page 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 三二一 ，Happy New Year！ 太是傲，虚与弊系咪咁好？跌泡沫，划破瞬间冇前途。平台冇铺，不安稳，风险高，黑客令你损失有排做。估值有高低跌落嚟，就冇计虚与弊，并冇实体信例。完全靠估谂清楚，只好欺诈陷阱，你跌损变痛痛。 投资者及理财教育委员会提提你，投机易选手，唔识唔好买。详情即上 thechinfamily.hk。 2019娱乐圈悲喜交集， 有最唔想见到嘅娱乐新闻， 有最估唔到嘅娱乐悲剧， 有最开心嘅大团圆结局， 亦有最唔想收到嘅年尾大信封， 仲有最破格嘅乐坛成绩表派发。 无论2019年你最关心边一单娱乐新闻， 都要听实12月31号晏昼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 超 B、 阿土、 美年康康 同你一起回味 2019娱乐大事回顾。 职业安全健康局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晨光即安第一线。 啊哦，电焊工作嘅工友有啲乜嘢要留意呢？ 哇，白师傅，你出啲题目越嚟越难喎。 好易啫，首先呢要清理好使用电焊嘅工作场地，确保啊冇留低火种。 你都想知道更加多职安健嘅小贴士，咁你就要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至十晨光第一线入面嘅晨光职安第一线啦。 早晨， 好啦，早晨啦，我哋又翻嚟啦， 系啊，今日咧直播室里面有赵学而，有曾志豪，有黄耀祖啊，今日咧继续放假嘅，报个天气先嚟。 好啊，而家咧室外气温系19度啊，相对湿度咧就系87%嘅。 系啊，我睇到个新闻咧，我睇到一个数字，我系呆咗嘅。 咩事啊？ 如果我话咧，香港人啊，即唔止呢几年，不嬲大家都好困扰噶啦，就嗰、是、啲敏感嘅情况啊， 敏感， 譬如鼻敏感， 哦呢种敏感， 学而都话，你今朝失顿嚟。 是啊，因为其实我以前小时候很敬鼻敏感的，一起身就要擤鼻涕啊，好多痰啊咁样嘅。咁后来看中医啦，咁好翻好多。咁尤其是而家仲住喺郊外，啲空气咁清新添啊，咁基本上好少会有翻发嘅。 我见你今日都披一块兽皮翻嚟， 因为 原始人一样， 即系去到一啲好焗嘅地方啊，或者好污糟空气嘅地方，我先至会咁样打黑黐。但系今朝唔知点解咧，一起身咧，哇，系咁打黑黐啊！ 因为我哋真系都污糟嘅，系 貴嘅，其實 你污糟啫，又唔好屈我哋去到你嗰家， 思想又污穢， 我又未認， 我都認， 我又未翻到嚟呢度， 係咯， 喺屋企啫。 感染力好強真係， 因為我見到咧，嗱，我哋直播室三個人裡面咧，有兩個人已經係有鼻敏感嘅， 我有啊， 豪仔有鼻敏感嘅，我以前係嚴重鼻敏感嘅，但唔知點解呢十年冇咗，自己走咗，但我冇食過咩中藥啊，咩都冇，佢自己走咗。 嗰啲叫做鼻敏感末期係咁噶。 即系 完全冇晒感觉， 即系回光返照啊，系咪啊？ 冇晒， 以前都系噶，即系会你即系直情会感受到咧，即系譬如我系对于尘系最敏感嘅，一嚟要打黑黐嘅话咧，系停唔到之余咧，我块面系会肿嘅，即系我只眼仲要继续肿落去，即系睇唔到嘢。 系咯系咯， 我就反而对空气咯，即系譬如一啲焗嘅地方，空气唔流通嘅咧，我就好容易。 好拧啊！今日阿祖个头咧再拧啲啊，唔知点解？ 因为 佢嗰个金超群嗰个碌咧越嚟越厉害，真系。 佢晒完太阳。 我知啊，包青天嘅音乐系咩噶？ 系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诶，嗱，开始听到啦。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系啦，我就系啊，咩包超群啊？ 包请 啊，系啊，系啊，包请大 包请啊！ 但如果我哋话咧，嗱，我哋直播室里面有三个人，三个人都曾经试过咧，就系受到呢个鼻敏感嘅情况啦。但如果讲紧一啲嘅敏感咧，其实唔系净讲紧鼻敏感噶嘛，譬如眼嘅敏感啦，有啲人就湿疹啦，有啲可能系食物敏感啦，都数目好多。但我睇咗个报道，佢就讲到咧， 有冇啲骑呢啲噶？ 佢又冇讲到骑呢，但我而家讲系骑呢嘅。你知唔知我哋全香港 就敏感啦？咁样 全香港呢个我哋。翻工都敏感啦， 系咯系咯。 全香港究竟有几多个医咧？嘅专科医生啊，专门咧就系去治疗呢个成人过敏嘅专科医生啊？ 成人过敏，即系一睇嗰啲成人嘢就过敏啊？ 唔系，咁如果呢个嘅话，嗰、那个系唔系过敏嘅，系另外一个开心的。 人哋讲紧成人同埋儿科啊，嗰、那个分别啊， 即系有咁多人都有敏感嘅情况。但我哋香港 五个。 好，你觉得五个学业咧？ 即睇敏感科， 一定系成人过敏专科医生， 一定系少嘅。 系啦，有几多个人咧？ 专科医生，我谂十只手指数得晒， 竟然系得两个啫。你知唔知啊？ 接近啲，我接近啲，我五个。 但你睇到呢度嘅时候，你真系拗爆头啊！得两个，我哋即系成日话香港医学好昌明啦，咁多人有敏感嘅情况，但系真系做呢个专科 得 两 噶嘛？ 嗱，呢个就我讲呢单新闻啦。如果有咁多嘅朋友咧，可能鼻有敏感啊，即系唔系讲你嘅情绪嗰啲敏感啊吓。有一个新嘅叫做脱敏治疗啊吓，呢一个嘅其实都唔算系好新嘅，不过喺香港咧就一直都冇大力去推行， 同脱毛嗰啲差唔多嘅。 冇用。唔係嘅，即係有機會呢個脫敏治療係有機會可以幫你根治到啊呢啲敏感嘅情況。 咁要點做咧？以毒攻毒。你边日敏感咧？先俾佢试几多次先？ 即系要吸好多尘嘅， 系啊， 而喺度吸到你已经麻木咗啦， 麻木咗 啦，系啦。 咁咪即系脱，系啊，系啦，唔系咁样嘅。 系咪要验血啊？ 嗱，其实佢嗰个过程咧系相对地复杂嘅，有分系为呢个皮下注射啦，又或者系脷底口服两种嘅方式嘅，即系有两种嘅方式，跟住咧就要都要一定嘅时间啦，就希望咧佢哋嘅免疫系统啦，知道原来有呢个敏感嘅存在嘅，就唔会再刺激佢哋嘅身体啦，出现一啲过敏嘅反应。其实你谂下，如果真系可以根治到嘅话咧，有好多人咧都好希望，哇！我可以有呢个疗程咁就好啦。 喂呀，咁讲啊，其实你要长时间观察，自己都可以观察到，不过只不过自己系唔留心自己咁讲。 唔系你而家最惨系话唔知医唔知道。 系啦， 因为之前嗰啲咧，譬如话咩花生敏感嗰啲咧，你如果你知道你 系 嗰啲敏感咧，你跟你一世噶。 系啊，但系今次咧，佢就话咧，原来呢一个嘅脱敏治疗咧，就有机会啊，可以帮你根治到嗰个情况。啱啱咧就做咗一个临床嘅统计啊，佢哋就揾咗一班嘅朋友啦。就做咗一啲嘅调查，有120位嘅朋友嘅，佢就发现咧，原来当中咧进行呢个脱敏嘅免疫治疗嘅话咧，当中经历咗一年嘅时间，佢哋鼻敏感嘅情况下降咗54%，即系有跌咗一半，但用翻一啲我哋而家叫做比较传统嘅治疗方法咧，只系可以下降咗7%啫， 即 系你计翻好远， 真系好远啊！佢仲话咧呢一个嘅脱敏治疗啦，有机会咧可以咧唔系有机会系有效啊吓，有效可以改善到病人喺哮喘啦、眼敏感啦、湿疹啦等等嘅症状，而且。 仲可以減低咧服用呢個類固醇啦，同埋一啲抗組織嘅藥物咁樣嘅。 哇！ 即係你見到其實成件事好好嘅， 好好喎，真係。 但係呢個嘅研究跟住就所謂出嚟就話埋俾大家知，嗱，我咧就係今次負責研究嘅醫生嚟嘅，但係咧喺香港裏邊，除咗我係負責成人過敏醫生之外咧，仲有另外一位醫生咧都係負責呢一方面。 唔係，同埋咧佢仲要係嗰間貴嘢啊嘛。 係啊，貴嘢嚟㗎。啲 貴嘢嚟㗎。 嗰間嘅醫院就做咗呢個嘅研究嘅咁樣。 知道係西姑力藥啊。 系啊，佢咧里面咧都揾到一啲嘅接受咗脱敏治疗嘅一啲嘅病人啦，分享翻佢哋治疗嘅成果系点样嘅。佢话咧，譬如有一位嘅婆婆就话，佢嗰个孙女咧就一直咧都有唔同嘅敏感嘅，每一次敏感咧就系非常之严重。个婆婆系形容咧。冇忽好肉，因为佢全身都 会湿疹烂咁样， 有状况咯。佢话咧，即系见到咧，佢话因为佢系食物敏感啊，佢话好多嘢都唔食得。譬如好简单，每年一个小朋友生日嗰日想食个蛋糕啫，佢话蛋糕系唔食得噶， 因为蛋 冇错，蛋同奶佢都本身敏感。嗰个朋友，嗰个妹妹啊，佢就都会敏感。跟住每年咧，但系佢屋企人真系好好啊，就会用啫喱咯，用啫喱去做一个生日蛋糕俾佢咁样。佢话咧进行咗呢个疗程一年之后咧，好明显。见到个情况咧系有好转嘅，皮肤嘅状况同正常人咧系差唔多啦，即系唔烂肉咯，而且仲可以开始食少少蛋同埋奶嘅食物添。 哇，咁神奇！ 咁你谂下系咪真系好神奇啊？即系对于好多病人嚟讲咧，呢个一个好大嘅喜讯嚟噶咁样。 嗱，佢真系同我讲嗰个以毒攻毒系好接近噶， 好接近。 因为原来佢话咧，佢个原理咧，佢话注入嗰啲咩舌下服嗰啲口服液嗰啲咧，佢话其实咧就好似打疫苗咁样。譬如你而家譬如话嗰啲咩伤寒啊，咩嗰啲天花嗰啲咧，其实佢系注入翻嗰个病毒喺你个身体里边，等你身体。里边咧有抗体有机制， 制造咗有呢种咁样嘅致敏源啦。 系啦，咁佢话咧，因为佢话最紧要咧就系话，令到你嘅身体咧意识到你嘅致敏源存在。嗱，即系好似好高技巧啊，即系你要俾佢知道咧，系啊，我系咧好惊嗰啲尘螨嘅，要喺个身体里边。但系你又要俾佢知道之余咧，佢又唔会有过激嘅反应， 系 保持到一个适当嘅距离之后咧，佢话咁以后你再譬如话掂到尘螨咧，身体里边咧就。记得佢系出现过嘅，但系佢就话得唔使，诶湿碎啦，唔使咁激动嘅，行过啫嘛。 我已经习惯咗你啦，咁样 系啦，即系行过路过都唔使惊佢。 唔系，我识咗佢啦，我识咗佢。 系啦 ，friend 嚟嘅 ，friend 嚟嘅，唔使咁激动嘅， 处理啦。 但系中间过程咧都话咧系要一啲嘅时间嘅，因为咧究竟啊，佢知道个致敏源，但系都会话你用咗过分嘅治疗嘅话，佢都会变得太敏感啊。 会 嘅，要揾翻中间个度数，究竟乜嘢咧系？诶，你个身体又适应到，但系如果有。额外过都会，你 feel 到嘅时候咧，你就唔会有反应咁样。 系啊，我见到佢有一个 case 好惨噶，佢话嗰个骑师咧，佢系对马毛有敏感。 哎呀， 佢嗰度佢话咧，佢每次坐完马翻嚟咧，只脚就话唔知咩烂啊定咩咧，因为肿晒啊嘛。但系嗰个佢份职业嚟噶，呢大件事喎呢个。 系啊，但另外一个好大件事嘅咧，就系头先我讲咗话呢个脱敏治疗，系啦，两个医生啦，同埋好似咧就系都几有效做咗呢个临床嘅测试，不过。有关嘅药物咧就唔喺呢个公立医院嘅药物名册里面度，但我睇翻个价钱，就算大家揾私家医院，如果呢样嘢真系好困扰你嘅生活，因为其实真系几困扰嘅，你 keep 住你会影响工作，影响生活。我睇我又觉得个价钱未到 慢慢升系咪啊？ 未到， 我唔使慢慢升。 佢话有需要药物嘅病人咧，可以去到呢个私家医院接受治疗啦。一个月嘅药费咧，大约系1000蚊到2000蚊，连埋治疗前嘅测试，你见到即系头先我哋都会话都几。长嘅时间同埋医生费咧，三年嘅疗程咧就大约要5万至10万蚊咯。 咁嗱，老实讲又真系唔系细嘅都。 嗱，唔细，但 同埋好多人会话咧，佢又唔系死人冧楼嘅，唔使攞呢笔钱。 唔系啊，嗱，如果你呢三年五万， 10至10万， 系5至10万，但系相对嚟讲，如果你 根治到， 如果你唔睇呢个医生或者唔去做呢个测试啊或者治疗嘅话咧，你。平时 又要 去处理 啦， 有啲咩敏感嘅时候，我又要去睇医生啊，又要处理佢啊。其实嗰度都一样使钱。 同埋你病嘅话，令到你嗰个工作嗰个时间啊，质素全部下降咗嘅话，其实都影响噶嘛。 以前用好多方法噶，譬如我细个鼻敏感咧，阿妈就会用嗰啲，除咗嗰啲咩煲糖水啊，嗰啲咩姜啊，咩蜂蜜嗰啲泥牌嘢咧，咪食嗰啲咩小麦草嗰啲咯。 系咩？ 好多噶，嗰阵时嗰啲健康产品。 我妈冇理过我啊，第一次叫我肾咯。 系啊，哦，肾就固然系要啦， 咩都肾下啦， 系咯，咩都肾。新年之后如果有啲咩固本培元嘅咪试下咯咁样，但系呢个我谂系个新方法咯， 系啊，都系新啲嘅方法啦。咁大家如果即系都有呢个唔同敏感嘅状况，好影响大家生活嘅话咧。 其实我都可以了解一下。 我中意我中意佢嗰个治疗嘅原理啊。 咩啊？ 佢唔系叫你咧，以后咧唔系啦，唔使咩都避嘅、你要同佢适应， 系一齐 同佢 friend 见惯咗就唔惊噶啦嘛。阿田喺度坐咗排之后，我哋已经唔再惊啦，已经 系啊，唔再 惊。你同我做多一轮节目，你都唔再惊听到好多日本嗰度啲资讯噶啦。系啊，所以我都觉得系噶。如果你话咧，我哋有啲有关当局咧，都可以做呢个脱敏治疗咧，佢唔使对我哋咁敏感啊，系咪先？呢个社会好多嘢都可以好快适应到噶。 希望呢一个药物咧，快啲可以喺呢个公立医院嘅医药名册嗰度咧就可以出现。咁、所有咧即系有敏感嘅朋友都唔会咁大影响啦。 一听到就好似谂起嗰啲足球比赛咁样，真系 系咯，开咪又话俾人哋知， 我冇开你个咪噶， 系咩？ 系啊，所以听唔到你讲闹我嗰句说话噶，真系系咪即刻有啲想踢波嘅感觉而家？ 我唔知啊，我打篮球啦，我咁高。 Final countdown 啊！ 我又想问一下大家咧，即系对于香港嚟讲咧，要你揾一样吉祥物，你会觉得系有咩动物啊，或者乜嘢可以别代表 ？TV Daddy 吉祥物， 梗系咯， 冇得住喺个门口啫，勉强。 因为咧睇到一单新闻，嗱，日本人咧一月一号过年咧，佢对佢嚟讲系一个好重要日子嚟嘅。咁啊，当然啦，你知道主题乐园咧喺好多唔同世界地方都有啦。咁啊，佢哋嘅主题乐园咧，圣米嗰对老鼠咧， 圣米嗰对我中意你呢个， 圣米嗰对老鼠咧，咁啊成日都有啲 crossover 嘅，即系。 好似阿 Hello Mimi 咧，成日着咗人哋啲外套咧，就变咗第二个动物。 系啊系啊系啊。 系啦，咁咧今年咧，日本方面咧，佢咧就将阿米老鼠咧就加咗撇须，同埋咧着咗一件红色嘅衫。 哦。 系啦，就系咧佢哋一个传统嘅达摩公仔。 系系系系。 即系我觉得咧呢一样嘢咧，又新颖之余，又有一啲传统嘅元素可以发扬到佢哋本身本土嘅文化。 系系。 我觉得系一个好好嘅宣传嘅策略。 系啊，嗰个达摩公仔咧，如果你去日本去旅行，啲人都有买过咧，细细个啦，佢得个头像咁样嘅啫。但系同埋咧，佢有个开光嘅步骤嘅。 系咩？ 系啊，佢咧开头我记得系。冇眼嘅，咁咧佢就翻到嚟，你自己咧真系噶 点， 但系咧点一只眼嘅啫，点一只眼嘅咋？原来 边只眼啊？ 唔记得咗啦，嗰阵时 我老婆。如果一只眼嘅，我成日觉得喺个眉心嗰度加 唔系啫， 嗰啲咁样。 系啊，佢有左右两只眼咧。我记得嗰阵时我老婆佢特登买咗一对翻嚟玩咧，跟住佢就话咧，要而家要帮佢点只眼，跟住佢话你啊，佢好似系有个眼框喺度嘅，但系冇眼珠， 未有眼珠， 系啦，你就要真系帮佢点。咁、哦、但系咧就净系点一边嘅啫， 咁另外一边点算？ 另一边唔好搞佢噶，系啊，佢话就 大碎眼咯， 系啊，就由佢咁样噶。佢话呢个系 单眼咁样， 系啊，佢话呢个系佢哋嗰个传统嚟噶，系啊，但我要揾翻佢嗰个原理系咩咯？但系几有趣噶，佢呢个系。 喺你揾嘅同时咧，你快啲谂下，快啲谂下，其实如果香港咁样做，你可以有用啲乜嘢咧？ 一啲好开心嘅 artist 咯，会咁样谂。 artist 啊，我反而谂到用黄大仙， 好好啊， 有求必应啊嘛。 或者观音咯，佢会借富啊嘛。但我哋又唔可以攞啲神嚟咁样。 唔係，因為觀音你唔係話真係香港獨有啊嘛。 咁又係黃大仙又都真係幾地標啊，地鐵站都有過佢個名啦，係咪先？ 好 local 啊呢單嘢，我會 覺得。係啊，我揾到啦，係 啊。 佢話咧，你先許願嘅時候咧，就將個達摩公仔咧點咗個左眼先。 哦， 係啦，譬如你許願啊，我要出年咧成個唔見咗咁樣。咁然後到你咧願望成真咧，就將右眼嘅眼珠都點埋。 哦， 咁你就證明你唔使點啦，係啦， 即 係 圓滿咗啦。 係啦，我呢個幾有趣喎。同埋佢真係嗰個達摩就係嚟自咧，即係我哋嗰個達摩祖師爺咧，係 啊， 佢嗰度傳過嚟噶嘛，所以佢個造型咧其實都係好似嘅，所以係啦，許願嘅時候個達摩冇眼嘅，個眼珠係咁樣嘅。哎呀，我仲未可以點到另一隻眼， 我又想知識啦。 係啊， 多謝曬大家嚇， 許個近啲嘅願望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楼价结束连续五个月跌势，喺11月止跌回升。差饷物业估价署公布，11月私人住宅单位售价指数报384.1，按月升近1.8%，扭转10月按月跌1%嘅走势。指数按年升4.7%，今年头11个月升6.9%。按面积划去划分，面积少于大约750平方尺嘅中小型单位，升幅最大，达到1.9%。上月租金指数连跌3个月，报192.5，按月跌0.8%，跌幅较10月缩窄。上個月曾經被警方包圍的理工大學今日重開北部校園，容許教職員和研究生回校工作。校方前日向他們發信說已經做過初步評估，北部校園基本安全，可以自行選擇回校工作，但需要透過電郵通知或者在進入校園的時候簽署理解信，證明已經自行評估過相關風險。在理大维修部任职的温先生说，今个月初已经回学校工作，所属部门未有要求他签署相关文件，形容校方的做法仿如要求同事签生死状。东铁线红磡站通往理大的连接位仍然关闭，天桥被黄色胶板围封，近住红隧口天桥上的杂物仍然未清理，各个入口有校方的保安人员看守。中国电信设备商华为轮值董事长徐植军预期出年将会是华为艰难的一年，公司继续处于美国实体清单之下，没有今年上半年的快速增长以及下半年的市场惯性，生存下来是第一优先。徐植军在新年贺词表示， 預計華為今年全年銷售收入超過8500億人民幣，增長18%左右，達唔到年初預期，但係公司整體經營穩健，基本承受到考驗。佢強調公司嘅重點要做好保增長、提能力、優組織、控風險。北韓領袖金正恩主持勞動黨七屆五中全會第三日的會議，朝中社報道他用了7小時發表報告，談及勞動黨中央委員會工作、國家建設、經濟發展和武力建設。金正恩要求從組織思想上進一步強化勞動黨，進一步提高勞動黨作為革命參謀部的領導能力，鞏固發展成為朝氣蓬勃、充滿活力地戰鬥的勞動黨，並且要求幹部堅決落實黨的領導思想。金正恩在昨天的會議表示，要以激進措施保障國家主權和安全，並且要提高國家自主經濟的實際對策。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初時有一兩陣微雨，吹和緩至清勁偏東風，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元旦風勢頗大，早上清涼，本週後期大致天晴。依家嘅氣温19度，相對濕度86%。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8172点，跌146点，总成交金额362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38点，跌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398点，升3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75.2跌8蚊，阿里巴巴207.4跌3.2，盈富基金28.35跌2毫。新上市的赤子城科技是报3.25，中国平安91.8跌8毫，建设银行6.73是跌2仙，美团点评101.6跌9毫，工商银行6.02是升了5仙，信宇光学科技133.7跌2.7，小米集团10.76是升了1.2。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84，日元108.66，瑞士法郎0.968，澳元0.7，加元1.305，新西兰元0.673，人民币6.978，英镑对美元1.313，欧元对美元1.12。港金现价报14125蚊，升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21.37美元，卖出1521.7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啦。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喺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啦，龙尾卫理道。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沙咀道去荃景围方向，近住白田坝街一带咧就车多。长沙环道去旺角，近住大南西街一段咧就挤塞，龙尾就接近荔枝角消防局啦。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律伦街一段挤塞，龙尾亚街老街。将军澳道支路落观塘道啦，近住观塘警署一段慢车。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考明街一段挤塞，排到去启福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科学园。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街节宽聚，切勿忘形，做个负责任的驾驶者，饮咗酒就唔好揸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朋友，你咪乱掂毒品 ，say no。 潮 潮流就兴网购啦，特别系呢一啲大时大节，我哋都会有机会由外国订购食物啦、饮品、用于皮肤、头发或者系指甲嘅外用产品噶。如果你都有呢个习惯咧，咁你就要留意一下产品嘅包装啦。如果有 hemp、THC 等等嘅字眼，又或者系大麻植物嘅图样咧，就系属于大麻产品啦。即使货品来源地可能将消遣用嘅大麻合法化，不过我 Eric 就提一提你啦。如果你将呢啲产品带翻嚟香港，就有机会触犯法例，所以买嘢之前记得睇真啲啊！ 禁毒署禁毒常务委员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提提你， 企硬 唔剔嘢。 Stand with you, say no to drugs。 荧幕上陪审员多数是配角，但现实上就是重要角色。 例如重大刑事案件的被告有没有罪，就是由陪审团决定的。 做陪审员是公民责任，任何雇主因此扣减员工薪酬福利、要求加班、威胁或者终止雇用员工，即属违法。 一经定罪，可被判罚款25,000元和监禁3个月。 支持陪审员制度，为司法公正出力。 CIBS 多没有成为日常， 矮小症即是一个骨骼的异常的发育，很多人都说这个是遗传病，那又啱一啲，又未必完全啱嘅。 异乡故事，行者的反思。 有些人说你征服珠峰，其实不是征服珠峰，是个大自然俾咗机会你能够在某一个空间、某一个时间，你咁啱咁好彩可以上到去嘅。 上网重温节目 CIBS.RTHK.HK。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相遇时回头再笑， 突如其来的一场大雨，泥水沾湿了我对白皮鞋，我的心情就跟白皮鞋一样变得好灰。 用梳打粉吧，你的心情跟皮鞋都会变回光亮的。 那些年我白色的校服被后座的女班长读了一个又一个的原子笔印。 你的心情都挺好啊。 不好啊，那我就没位给其他女同学读咯。 哦，那你用杯暖牛奶就可以将你的白恤衫和所有的痕迹一笔勾销的了。 多谢你啊。 不客气啦，只要有我桂花田，就会有风骚生活小确幸的了。 今日冇桂花田，但系我哋仍然想带啲幸运俾你。特别我哋今日呢一集嘅节目， 我唔做啦。针对 no 咩啊？ 此组不同彼组。头先我同学儿先讲，我哋今日又系向吴彦祖摇佢，同佢发出呼唤。 Hello Daniel， 你有冇听我哋节目啊？ 佢今日 呢一集啊， 不停打字 啊，系啦，同埋佢喺度打字，一路个英文粗口嘅， 系啊， 咩事啊？咁样真系冇啊！今日我哋嘅小确幸咧， 系 除咗我哋又要有啊谢多燕出嚟同我哋跳舞之外咧，今日我哋想同大家讲下。肚腩， 冇错啦，肚腩呢样嘢咧，唔系净系困扰我嘅， 但你叫阿祖嘅都有机会嘅， 系啦。喂，其实好多人都有噶啦，譬如讲真，就算系女仔做 OL 嘅，成日都坐喺度，即系你就算你见到我哋咧楼上嗰啲同事成日都会， 你讲楼上边个啊？ 所有女同事， 你话我哋楼上所有女同事都有肚腩啊？ 你 死啊！你真系冇机会啦！哎呀，学而呢铺大件事咯， 佢哋个个都， 但我又唔帮你啦，人哋又未讲完啦，已经喺度煽风点火。 但佢讲完仲衰啊，全部人冲晒落嚟啊！肯定， 嗱，佢哋喺上面听我大大声咁样讲， 经文啊，佢哋啊，土姐啊，系啊，卡文啊， 个个都话 佢哋冇人想知噶，你咁样讲出嚟， 所以佢 啲听众全部咪知咯。 佢哋好， 你叫阿土姐啱开麦点算咧？面康康嘅时候， 唔使， 哎呀惨啦， 唔系啊，通常女人都系咁噶啦，明明自己冇肚腩咧，都呻啊，哎呀，我有啲肚腩啊，点算啊？ 如果我哋今日可以教到大家一啲嘅方法， 系 可以处理到呢个问题嘅话，不论系男士女士咩都好啦。 即係唔係淨係為我而設嘅呢、 哎、我都驚 有用 嘅，係啦， 你驚咩？即係你冇咩？ 唔係，我咪驚， 所以咪驚咯， 所以咪驚咯。 要處理 學兒 有冇啲㗎？ 都有啲嘅，我哋啲曱甴肚嚟㗎嘛。 係啊，即係點都要有少少嘅。 黃蜂腰 係啦，係啦。 嗱，但喺同大家燒肚腩之前咧。正所谓睇医生之前，医生都会问你 问症问症。 阿生， 冇攞个咪打自己， 真病定假病先？ 真肚腩定系假肚腩？乜假？唔系肚腩有得假噶？ 系啊，冇错啦。所以我哋马上进入今日我哋嘅小确认环节，就系、是、你系真肚腩定系假肚腩？ 一出出出出，其实个音乐未已经做紧啦，你做咩自己喺度做？ 兴奋啊嘛，真系。OK OK， 好啦，嗱，咩叫真肚腩同埋假肚腩咧？有阵时我哋咪成日见到啲人着完衫之后咧，就有个肚腩支咗出嚟啊嘛，你就会笑佢，哎呀，你有肚腩啦。但系譬如好似我咁样，我明明觉得话唔系，我食完嘢先至有少少肚系正常噶。 系胃腩定肚腩嘅分别啊？你讲紧 啊？嗱，唔系啦，咁而家咧佢就话咧，嗱，嚟自日本啊，我哋点都要攞翻个权威先。 系， 日本嗰度啊，就有一个。 个 music under 可唔可以细声少少啊？ 太兴奋啦，太兴奋啦，系啦。佢话咧，日本嗰度咧先做出一个咧就系真假肚腩嘅分辨方法啦。各位 OL 朋友，系时候需要你做一做啦。嗱，好简单啫，首先， 好嚟， 请你正确姿势咁企起正确姿势咁企起 我唔记得咗开。 开 live 啊！系啊，哎呀，你而家开啲咯，我睇紧手机啊嘛。 阿学儿 系啊， 学儿开 啊， 睇阿学儿嗰个 Facebook 啊，佢 live 好啦，好啦， 系啊，又系咁啦 吓。好嚟， 但系你咁诶，你佢睇唔到个啲 唔系，你暂时做住先。 好啦，好啦，嗱，佢话咧，你用正确姿势企喺度。嗱，我而家开始咯。 我要企喺度嘅， 系啦，正确姿势企喺度啦。好啦，正确姿势企喺度。咁跟住咧，然后咧，你就轻轻吸气收腹。轻轻吸气收腹， 我想讲呢个系我人生嘅使命嚟噶，我长期都系 系啊 企定收腹噶。你攞埋支咪过嚟一齐嚟，我哋一齐做学嘢。 咁如果咧你企喺度，正确姿势站立，轻轻吸气收腹之后咧，嗱，跟住就好重要啦。如果你个肚腩嗱，阿学又企喺度，阿祖又企咗喺度啦， 系。 咁而家你哋吸气啦，收腹。收咗个腹先，系啦，唔好收胸啊，收腹得啦吓。 系啊， 咁个肚腩咧，肚腩摸唔摸到啊？收咗未啊？ 收咗啦，唔系啊，但系收腹收几多先？我可以嗱，你睇下，大家一齐睇， 轻 啊， 轻啊，轻啊，轻轻吸气啊， 轻轻吸气。 你就嚟头先抽筋咁滞啦， 我 哋啫，轻轻吸气啫。 我咁样算唔算啊？ 我唔知你系咪轻轻 嘅。我摸下。 哇！四个月生嘅系冇事， 系呢度先系，跟住乱摸到， 乱嚟你两个真系。 摸咗个胃腩。 系啊 ，OK， 好啦，咁佢话咧，个肚腩系咪消失咗先？ 系 咪消失咗？ 我消失咗，你咧？你 消消。 好啦，你觉得呢个系真定假嘅肚腩？ 我唔知啊，呢个都话我长期出街，我做 show 嘅话，少少深呼吸咧。 唔系学姨，你觉得咧？ 呢个深呼吸之后系真肚腩嚟嘅。 即系如果深呼吸之后个肚腩唔见咗，嗰个系真肚腩。 唔系，嗰个系假肚腩。 真定假？ 可以呼翻气未？我出嚟试。 冇错，都系叫你轻轻落，冇错。嗰、那个系假肚腩， 因为你一吸气咧，你咁样收缩嘅时候咧，佢唔见咗咧就真系假咯。 系啊，我开头成日以为自己呃紧自己咧，因为譬如俾阿妈咧及到咧，话做乜成日有肚腩咧，我话冇，跟住我即刻吸气咧，我觉得自己呃自己，原来唔系呃自己，系真噶。各位你听清楚啦，如果你正确站立姿势，然后轻轻吸气之后，那个肚腩唔见咗咧。恭喜你啊！嗰、那个只系假肚腩嚟嘅啫。 第一阵我入咗一粒，我个感觉好似而家热刺啊，对紧呢个曼城，我入咗一粒啊，我个假肚腩嚟噶。 真系有系假肚腩啊！好啦，咁咩叫真肚腩咧？佢话相反啊。 好，等我而家攞出嚟俾大家睇。 我呢嘅， 唔系嘅，唔系嘅。 OK OK， 得。 佢话咧，不论你系坐喺度、企喺度、踎喺度，任何姿势嘅情况底下咧，个肚腩都存在。嗰、那個就係真肚腩， 咁即我而家要鬧，完全放棄。為咗學而面書嘅朋友們，俾大家展露一下，我而家係完全鬆懈嘅狀態。 係， 側面啦。 唉，好啦，懷孕啦，好啊。 哎呀哎呀！但今日已經著咗深色衫噶啦，阿祖咧今日著咗件 咧，深色衫都好現啊，肥咗18磅，你估假噶呢單嘢真係。 墨綠色嘅 T 恤啦，出邊仲有件咧黑色嗰啲鹹濕風濕褸啊，嗰啲咧就而家好正啦咁樣。 係呢、這個係真啊，學兒係咪？ 係啊， 係啊，少少啊。 唔係驚㗎，因為你吸完氣之後會消失咧，證明你呢個肚腩係假嘅。 即可以減得到，同埋咧，我好想咧俾大家睇下咧，我可以自製一個咧懷孕肚腩㗎。嗱，一二三。 哦，咪正面咯 ，OK 啊，睇唔到㗎，我真係。 哇，你会不会夸咗啲啊？ 系啊，唔系嗱，呢个咧 好似夸咗啲， 我怀孕呢一方面咧，我觉得我自己系做得几出色噶。 系啊，好啦好啦， 点可以达到个肚咁胀？ 系啊，我仲可以 keep 住好多。我试过做一个戏拣咗个咁样嘅角色嘅状态。 你系扮嗰啲咩？即系汉钟离啊嗰啲咁样咧？ 放翻出嚟， 可唔可以谷落个胸度噶？ 唔可以。 哎呀，咁如果唔系好多女仔想听真系。 有我都学下先啦。 咁系啊，佢真系讲真话。 佢个名都话俾你听，学而学而，佢真系好想学噶。 好嗱，咁而家咧，大家就知道啊。究竟自己嗰个咧系真肚腩定系假肚腩啦？咁下一步应该要点做呢？ 系啦，好啦，如果咧你真系属于呢一个假肚腩嘅话咧，仲要分嘅、哦。究竟你系属于咧边一种类型嘅假肚腩嘅话？因为咧有阵时咧你系寒背，又或者咧系反腰型嘅。因为原来佢话咧呢两种都唔同噶。佢话点解你会有假肚腩呢？可能特别系啲女仔啊。佢话明明手手脚脚咧好纤幼嘅，但系点解你都会有假肚腩呢？可能系同个坐姿唔正確有关嘅、 哦，坐得唔好， 坐得唔好都会有肚腩。 系啊，佢话原来咧你会谷咗出嚟嘅，咁佢话咧主要分开两种咧就系寒背型，定系咧呢一个咧就叫做反腰型嘅，咁又要做测试。 好嚟嚟嚟， 反腰型啊， 系啦，你就 要咬腰啊。 嗱，唔系，冇，嗱，佢话咧，首先咁样嘅，你就要背靠墙。 啊好，跟住你做啊。 好啦，阿学儿咧， 揸机我负责。 就要背靠墙，但系保持一步嘅距离，即系你唔使贴晒嘅，你保持一步。 保持一步嘅距离啊，学儿。 系啦，保持一步嘅距离，咁然后咧，一步啦，咁跟住咧，你就向后退。而家你就向后退啦，直至咧你嘅身体掂到墙为止。好啦，学儿，你话俾我哋听，头先你咁向后退嘅时候，你掂到墙嘅部位系咪 pat pat 先咧？系好啦，恭喜你啦！如果你系嘅话咧，呢啲属于叫做寒背型啊。 哦，咁点解要恭喜啊？ 系咁诶，即系寒背咯。 哦，系啊。 但系如果咧你掂到身体嗰个墙壁咧，系背脊先嘅，有啲人系会背脊掂到先嘅话咧，嗰种就叫做反腰型啦。 反腰型 系啦，就叫做反腰型啦。咁所以咧，各位女士咧，你可以特别试下咧，究竟你而家咧系个 pat pat 掂到墙先啦，定系咧个背脊掂到墙先？ 男士系咪都系一样可以做噶？ 男士都得嘅，不过佢话相对咧，佢话原来呢一种假肚腩咧应用喺女人身上系多啲嘅。佢话好多时候都会咁样嘅，系啦。咁所以咧，你针对你嘅唔同情况咧，你就要做一啲即系唔同嘅矫形动作啦。嗱，咁所以我哋而家咧马上去到第二步啦。如果你系属于只系假肚腩， 哦好， 系啦，你又可以透过普通嘅运动咧就可以矫正到嘅话咧、 哎，好啊，多谢你啊，多谢你，我哋好需要啊呢、這个时候。 系啦，我嗱我哋可以做啲咩动作咧？ 我从来都唔知肚腩有分真同假嘅， 系啊， 我以为只系分大同细啫。 我哋不如先做一个咧，娱乐性最丰富啊，就空气呼拉圈啊。 空气呼拉圈咩先？你咪搞笑先？咩叫空？即系你自己要想象有个呼啦圈喺度死牛啊！ 系啊，嗱，都系讲紧咧日本流行嘅呢一种咧叫做空气呼啦圈咧。佢话据讲吓咁样嘅，佢有人试过之后咧，每日做五分钟， 系 每日做五分钟啫，一个月减咗十二公斤。 哇！ 十二公斤即系 廿几磅， 即系全身减，仲要系。 喂，咁其实佢即系同嗰个跳舞影城系异曲同工。 系冇错啦，或者空气吉他都系似嘅，真系 空气吉他 点啊？ 你冇见过空气吉他咩？ 有啊，真系跳落台啊！ 喂，真系有啊！你冇见过？佢话咧嗱，原来就系呼啦圈减肥。 系空气吉他，我记得有一次咧，有一个歌手上台表演啊，唱歌咧，佢自己喺度咁样咧，但 系都有嘅，都有嘅， 笑到我哋喺 side stage 傻咗。 佢话咧就唔系用实体呼拉圈，佢话咧用呢个空气呼拉圈，好简单嘅啫。其实如果你模拟一次，即系话咧扮好似有呼拉圈拧紧，但系你就唔使有个圈喺度嘅。 有冇话要？我有疑问啊， 请讲。 如果唔识玩呼拉圈嗰啲人咁点啊？ 哦，所以我哋而家就会教你噶啦。 哦，好。 好啦，冇错。首先你要做啲咩咧？就系双脚咧就要前后放。一前一后系啦，一前一后。 有冇话要抹几开噶？ 唔使太过分嘅，因为你而家唔系玩嗰啲弓唔使弓箭步咁样嘅。系啦，你有 你咪咁样，我呢个好劲啊！我哦唔系回弹呢度识咗， 唔系咁摇啦。 系啊，你摇紧嗰啲咩嚟噶？系啦，佢话咧稍微咧向前少少弓箭步啦，跟住挺胸， 好 挺胸，然后咧将你嘅体重咧均匀咧放喺两只脚嘅中间嗰度 嘅位置， 系啦，然后双手举起嚟，双手举起嚟， 好 系啦，想象你嘅腰嗰度咧有一个呼拉圈， 好 呢个动作叫做空气呼拉圈啦。咁而家咧就会开始点做咧？你就慢慢咧将条腰咧真系咧由后向前咧就喺度摇啊，喺度摁嘅，系啦， 好难想象有个呼拉圈， 真系要摁， 系啊，完全控制唔到自己啲手脚。 嗱，我试下真系， 其实似系做跳舞嗰啲咧，做个 wave 嘅动作啊，系啊。诶，个只手举太高啦，平翻啲得啦，咁样就得啦。 即系喺第一个头嘅。 系啦，两个膊头咁上下个位置。 系啦，平时拧乌拉圈咧，唔系前后脚，一前后脚咗咧，唔识拧。 但系你个前后脚会唔会太多啊？睇下先，嗱，差唔多咧，前可以分开多少少，前后多少少，系啦，系啦， 好攰啊， 好攰噶，真系。同埋你只手又太高啦，你大概中间系啦咁上下得噶啦。咁咧，然后咧就将个腰咧就做呼啦圈咯。 我件衫太阔啊。 系啊，做唔到嘅。咁然后咧唔使太大动作嘅。佢话咧最紧要就系要左右咯。譬如话你做咗由左至右三十下，由右至左就转翻三十下咁样咯。系啦。 反方向。 反方向嘅咁样 咧。我系 feel 到系扯气嘅，系冇呼啦圈啊！呢个咩叫透明呼啦圈啊？ 空气呼啦圈。 空气呼啦圈系攰噶。 系啦，因为佢话咧最大嘅好处系咩咧？佢話你用實體呼啦圈咧，一嚟你地方冇咁大啦，你可能會撞牆啦；二嚟咧，佢話你未必個個可以堅持到五分鐘，呢個呼啦圈都唔跌噶嘛。 我話俾你知啊，就算你咁樣做，你都未必堅持到五分鐘嘅，因為真係攰啊！你起身試下， 係啊，真係要五分鐘㗎，係啊！ 你教咗我哋點做啦，曾志豪。而家你就同我哋做一個簡單嘅示範，空氣呼啦，我個樣可唔可以唔好咁衰啊？好唔好啊？ 當年相戀意中人，大家性情緊。 你嗰個空氣呼咧，你有啲 free flow 啊！我想講，你嗰個扭動有啲 free flow 啊！ 但係平時我哋扭呼啦圈咧，你記唔記得點扭啊？平時係咁噶嘛，係咯，摁噶嘛。其实仲肉酸嘅平时嗰个动作咧， 你平时你得唔得？哇，去咗边个咪？你得唔得呼啦圈噶？ 我得噶， 你得嘅， 系啊， 系咯， 你个颈得唔得噶？ 得， 我都试过，我颈都得噶。 你攞颈玩呼啦，手都得咁样咯，手都得嘅。 你台庆有冇表演过？ 赵学而系嗰啲咩杂技团表演嘉宾嚟嘅， 系啊。 咁佢话咧，专家讲，佢话咧可以改善你嘅盘骨歪斜啦、脊椎啦，同埋腰痛嘅问题。最啱咧就系长期坐喺度嘅女生。咁而且佢话最方便系咩咧？O.L. 大佬，你喺公司，你冇留攞个呼啦圈翻工咧，跟住喺度砰砰砰撞到啲盆栽冧晒噶嘛？ 但系两睇啊，你无端端喺度做空气呼啦圈，你身边嗰啲同事无端端，哇林总你又跑埋场咁样，跟住自己喺度死你咁样咩意思啊？ 壮观噶，我头先见到咧台湾佢哋综艺节目咧，佢上去咧叫埋啲 综艺节目啊嘛，唔系 office 啊嘛，大佬你都讲到冇分别啦， 咁咪一路可以娱乐大众咯，都几开心啊，真系系啦。 呢、這个就系空气呼啦圈， 系啦，空气呼啦圈。咁然后咧，你话咧最尾一个方法咧，嗰个就再简单啲啦。咁咧佢就系咧， 可以做唔做到噶呢、這个？ 个个都做到噶，不过咧， 你嚟啊！ 佢有啲难度系咩咧？佢话你要叫做叫咩咧？逆腹筋啊， 逆腹筋咧，逆筋经系 friend 嚟嘅， 系啦 咩啊？ 其实即系向后昂，向后昂，你得唔得啊？好怕断骨噶喂！ 好向后系咪咁样啊？即系手有冇话要支撑住身体嘅边个部分噶？ 手咧你就要咧好似咁样抱住个头嘅后颈部分，系啦， okay. 好似平时你 sit up 咁样咧。但系我哋平时 sit up 咧就系向前噶嘛，佢而家呢一个咧就系逆腹肌咧，所以就系咧向后咬嘅。咁、 okay. 佢就同埋咧佢系呼吁你啊，你企喺度做嘅，即系企喺度做。咁然后咧就向后咧两只手摆喺个头颈后边啦，然后咧身体咧就向后。慢慢斜，慢慢斜落去咁样咧，咁就睇下你可以即系逆你个幅度有几多咯。佢话原来呢一种咧，每日做三组，每组咧十秒嘅啫，即系你唔使做太多。 哦，即系 hold 住嘅要。 hold 住十秒。 系啊，十秒啊，系啊，每次十秒。 冇错啦。你头先觉得有边一个位要特别小心提翻我哋嘅听众去做嘅时候啊？ 其实当然个头就唔好一嘢就咬咗喺后面先啦，因为咧点解要摆只手喺个颈咧？就系护住你，等你个头同个颈咧系一个垂直嘅状态嘅，而唔系咁样样咯。 即系如果咧， 唔系净系条颈 系啦，因为如果唔系就会整亲你嘅腰啊，或者你嗰条颈咧，咁所以咧，但系最紧要系咩？你要 hold 住啊嘛。佢同你做 sit up 唔同，因为 sit up 咧，你系不停咧向前卷接你嘅身体咧。 喂，你 hold 到十秒啊，学嘢。 系啊，而家有几多秒啦？我哋已经十九， 有 唔 止啦，佢有十秒啦。 喂，十秒好咯，要翻嚟啦，翻嚟啦，要停一停咯，系啦。咁佢话咧呢个咧逆腹肌咧。佢话对减肚腩咧确有奇效， 乜都唔好讲，我即刻试下先。 系啊，你真系，我帮你试下啦。嗱，所以咧，我哋今日咧就教大家咧，首先咧，嗱，我哋重温一次啦。你要咧先判断自己咧系真肚腩定系假肚腩。咁点样判断呢？如果你吸啖气之后咧，你个肚腩唔见咗咧，恭喜你，嗰、那个只系假肚腩嚟嘅啫。咁但系都要 keep 嘅，都要锻炼嘅。咁你可以做头先嗰个空气呼啦圈啦，又或者而家教紧头先阿学而试嗰个咧就系逆腹肌啦，就系、是、好似双手咧好 relax 咁样。摆喺你个头壳顶后边，跟住哎呀，向后啦，向后啦，

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依家嘅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181点，系跌137点，总成交金额424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38点，跌一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398点，升3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76蚊，跌7.2；阿里巴巴207.4，跌3.2；盈富基金28.4，跌0.5；中国平安91.75，跌0.5；新上市嘅赤子成科技报3.28。建设银行6.72是跌3仙，美团点评102蚊跌5毫，工商银行6蚊是升3仙，信宇光学科技134蚊跌1.7，小米集团是报10.78升1.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84，英镑10.221，瑞士法郎8.045，澳元5.452，加元5.965。新西兰元5.24，欧元8.7255，每百日元对港元7.16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637。港金现价报14,125蚊，升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21.7美元，卖出1,522.0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最挤塞嘅地方就系窝打老道啊，去沙田方向近住律伦街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影响到有挤塞，咁龙尾都几长噶，排到去培正道桥底噶，就系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律伦街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培正道桥底噶，咁反方向去尖沙咀近住对行道一段咧都系挤塞。龙尾排到浸会桥面，咁但系意外嘅位置咧就是、去沙田方向，咁反方向咧都系挤塞啦，去尖沙咀近住对行道一段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浸会桥面嘅，咁揸车朋友呢个时间咧唔好行窝打路道去沙田啊，咁因为律伦街嘅意外影响啦，龙尾排到去培正道桥底，咁另外港铁公司咧宣布啦，咁今日咧就提供列车。提供通宵的列车服务的。另外在尖沙咀、尖东和中环、铜锣湾站在晚上8点开始，这四个车站就会采取人流管理措施，个别的出入口都会改为只是给出或者是给入，还有会视乎路面人流情况，个别的出入口可能会暂时关闭的。大家留意这四个车站，尖沙咀、尖东、中环和铜锣湾。咁讲翻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去到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龙尾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喺卫理道，路面情况喺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咧就车多，龙尾去到虎山道桥底。咁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挤塞，排到果栏；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一段挤塞，龙尾就定富街将军澳道支路啦，落翻去观塘道近住观塘警署一段咧都系行车缓慢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科学园。最后卫生署提提你，职业司机通常好少运动，可以争取在小休的时间做下伸展运动，喐一喐咁就健康啲。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笑声笑声，满载温馨。2020幸福家庭。 Let there be you. 新一年，我凌子维祝福咁多位叔伯舅父，做咩都唔使靠估啊！同埋最紧要嘅就系听实师兄祠堂同埋 like 我哋嘅 Facebook page 咯。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 3、2、1 ，Happy New Year！ 做 玩的，最开心就是请到好伙计。早前经劳工处请了位残疾人士，做嘢唔止用心，仲好专心同细心添。残疾人士各有所长，善用佢哋嘅才能，咁就双赢啦。雇主透过劳工处就业展才能计划请残疾人士，仲可以有津贴添。相见共融，用心展才能。想知多啲，打27554835啦。 资讯科技专家 Bernie， 呢个适逢佳节，当前购物之前咧，其实都要留意啲网站究竟系咪可信性高。通常你喺网上购物咧，你就要俾到啲信用卡嘅资料啦。因为而家要开一个网店好容易啊，如果佢唔系可信嘅话咧，某程度上要冒充一个网店嚟攞你啲个人资料系好容易，所以呢样嘢要小心。 星期六早上6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知识会者。 二台通识60秒， 我嚟紧咧有几个 course 要开始上堂啦，我又报咗名参加油画班啦，同埋书法班。你知唔知边度可以揾到啲最新、最潮、最靓嘅文具啊？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啊嘛！ 啊，睇唔出你又咁好学、啊。其实要揾优质嘅文具咧，好容易嘅啫。你可以1月6号至9号去到香港会议展览中心睇下第20届香港国际文具展啦。 有好多嘢拣噶，我中意多选择、啊。 有大约260间展商会展示各式各样的文具产品，为买家提供一站式的采购平台。咁够唔够多啊？ 够就够多了啊！不过咁多选择，我咪好难找到我想要的嘢咯。 放心，为了方便买家进行采购，展览分了5大主题展区，有创意手工啊、礼品文具、学童用品、书写设备及纸品，同埋卓越办公，好易找到你需要的嘢噶。 真系啊！仲有咧，我想问， 唔使再问啦，不如你 mark 实个日子，到时亲身去睇展览仲直接啦。1月6至9号，香港会议展览中心第20届香港国际文具展啊！ 以上资讯由香港贸发局提供。 声音演绎：波盛、黄天怡。 二台通识60秒。 星期二嘅司机大佬，大家好啊！呢个 12点13分啊， 系啊，哇，长到咧，真系播报天气，播报天气先。 而家咧嘅气温就系19度，相对湿度系88%嘅。留意啦，强烈季候风信号咧现正生效嘅。 系啊，即系话咗啊，今晚咧好似咧就会比较凉嘅，而且嗰个风势咧会比较强嘅。 系 啊，嗱咁啊，又挨年近晚年度总结咧，我哋唔好总结啦，我哋想同你展望一下嘅。 好， 就系咧，我知道好多人咧新年咧，即系特别中意揸车嗰啲朋友咧，总系话：哎呀，新年又冇得揸新车。虽然他们大部分喜欢在农历年的时候换新车，因为那些有些车行的优惠那些东西、 哦、 是的，但是、会不会已经 set 了一个目标给自己、 嗯、 是的，接下来这个2020年我踏入1月1号我就要想定个借口跟老婆说我要换车了，这样 是 的，即总之要跟大家交代一下的话，你会不会心目中已经有一张 list 出来，有没有哪一架是你梦寐以求呢，好想在2020年拥有，或者你真的想着换车的。 是的，你想换的。两架我觉得可以梦寐以求，是你好想拥有，是的，可以有。 是的，而你想在2020年就有机会可以实现到换车的，是换哪一部车呢， 是的，这个就是第二架咯。即如果你已经有定个目标了，想着呢都应该是佢噶啦，你又想问下各位嘅巴打斯打，即系究竟咧啊呢一个系咪真系好嘅话咧？1872388，1872388我哋嘅电话可以打上嚟同我哋分享下或者请教下。 啊、 有一个咧对车完全冇认识嘅黄耀祖啦，仲有咧都系诶驾驶人士嘅学儿啦，仲有熊仔响度。 系啊，咪大家当系讲新年愿望嘅咋？ 系 啊， 我有，你有冇好唔好呢样嘢噶？ 我又唔系好好嘅，因为我同我老公咧揸车系为求舒服嘅啫。咁啊，不过佢自己都有一部佢由细到大好中意嘅车，自己揸緊嘅咁樣咯，即係嗰啲細細架嗰啲跑車型咁樣啦、 哦， 開下棚啊咁樣，逢係男士都會有呢啲咁樣啊，我好中意呢架 车两个辘啦，仲有你老公嗰阵时， 即系啲男仔咧就话：我细个好恨有呢架车，但系我嗰阵时咧仲未有咁嘅经济能力。 系系系。 到我长大咗，我储到钱，我就要买佢翻嚟。 开篷系真系好多人咧，无论系咩型号、咩牌子都好咧，都系梦寐以求嘅。 Two seater 啊嘛， 系啊， 即系两个位嗰啲。 系啊，同埋开篷可以满足到男士嗰种无上装嘅感受，真系。 哦，系咁。 真系冇咗个上面。 你都系偏去嗰方面。 佢真系 好多人都系咁噶嘛，佢都系坐住个无开篷噶，佢都系。 我冇谂无上装嘅，大佬，我而系讲呢一点啊。因为头先我哋嘅听众都会话：哇，豪俊一头先做嗰个空气呼啦圈，哇，个样咁咸湿嘅，佢反眼，大家都系咁样去评论。 有反眼咩？ 你有反眼，你自己睇翻。如果好听啲叫反眼，唔好听嗰个叫做高。咩眼？ 嗰啲 点会 系唔好听啫？嗰啲系好听。 系啊，有啲觉得唔好听噶嘛。 高潮迭起，难舍难离。 嗰对眼， 难离难舍咁样，唔知几开心。 我哋翻翻个题度，点解会去对只眼嘅？ 系啊，好，我哋读一个临时交通消息先啊。 好，我即刻读一个特别嘅交通消息啊吓。窝打老道往沙田方向，近住呢个律伦街咧，有反车嘅交通意外啊。龙尾咧去到呢个培正道桥底嘅，亦都影响住反方向往尖沙咀近律伦街咧，亦都系好塞车噶吓。龙尾咧就去到呢个浸。浸会嘅桥面驾驶人士啊，喺我哋呢个司机大佬，大家好嘅 环 节里面啊，就真系要特别留意住，同埋咧考虑改道行驶啦吓。 喂，真系有冇留意啊？埃连近晚啊，呢几年啊吓。逢系呢啲咁嘅大时大节咧，就好多交通意外，大家揸车真系真系真系要小心啲。 系啊，真系要小心啲嘅。咁嗱，你讲翻话有冇一啲你梦寐以求，好想即系喺来年咧有机会揸啊或者换嘅一架车咧？头先阿学儿讲过咧，我谂应该都占咗咧一半嘅，就 系 开篷，再加埋咧即系嗰啲跑车型嘅款式咧，真系应该好多人都梦寐以求咧，即系都好想要拥有嘅咁样。咁咧。我實際咗好多啊！我曾經有一輪咧，都即係想成日追求頭先嗰啲嘢咧，但係發覺，咦，原來財力係跟唔到佢嗰個嘅能力咧，算數啦咁樣。 唔係你跟唔到個現實情況啫，你個現實情況未必淨係財力嘅， 財力 因為你多咗小朋友嘛， 啊、 你仲諗兩個先啊？咁、 啊、 跟住咩啊？大仔揸車，細仔坐車啊？ 唔係啊，揸親嗰架車就佢兩個喺屋企，淨係佢同老婆。 咪有車尾箱啊嘛，有車尾箱啊嘛， 老婆咯，你係咪覺得擺老婆喺車尾箱啊？ 咁咧，我就而家揸嗰啲七人车咧，咁啊真系嘅，有一架车嗰个型号咧，佢喺我旧年买车嘅时候咧、嗯，我已经望到佢喺日本咧就已经发行咗，嗰个 N 字头嗰个牌子咧，总之就七人车，佢一个电动车嘅即系版本，系电车嘅版本，但系佢又唔系而家讲紧嗰啲咧要插电嗰只，佢系咧即系佢又唔系另一个牌子嗰种混电嗰种 hybrid 佢又唔系嗰只，但系佢总之咧佢就系一个即系有好大嘅电量可以推咧，佢、入少少油，佢跟住大部分时间咧都系用行电嘅，咁啊又好好多啦咁样咧。嗰阵时我候住呢、這个，因为悭好多有钱噶嘛，但又唔使插电，即系 唔使插电咁好， 因为佢唔系嗰只电车啊嘛，佢系俾你用引擎带动，总之诸如此类咧。但跟住望住，我问香港个代理几时会有啊？佢话系有牌都未有噶啦，佢想你买而家现货 啊 嘛， 买晒啲货先， 系啦，买晒啲货先啊嘛。咁去到即系而家，我就见到咧，佢引入咗嚟香港。咁仲有我上次咧，同一个朋友倾偈嘅时候咧，佢望住我架车，佢就话：我都谂住换咧你呢架车嗰个牌子嘅电板啊！哇，你等到啊？我话系啊，因为佢架车特登坏咗咧，都唔换住。 特登坏， 即系坏咗， 整坏 咗，佢 坏咗， 特登唔 换 住，就系等多一排，终于俾佢 hold 到呢个。咁嘅时机， 咁就恭喜恭喜， 系啊，咁就恭喜佢。呢个咧就系第二个类别咧，我谂。電車咧，真係仲係好多人咧追求嗰個方向咧，因為唔係淨係話慳唔慳電啊，唔係慳唔慳錢嗰樣嘢咧，真係荷包慳好多。 唔係，但 係型嗰啲 電車咧，即係如果你就咁講咧，你就咁買嗰陣時咧，架車比較貴啊嘛，即係 貴少少啦， 亦都會有啲人咧卻冇話少少就少少㗎啦。 佢唔係嗰架全電啊嘛，係 啊， 所以佢係貴少少。 即係長遠嚟講，其實係慳嘅， 係啊。 不過你頭一陣係好似貴少少咁。 係啊，你冇發覺咧兩個極端嚟嘅，一係就咧頭先學兒講嗰種咧。纯享受型嘅开篷咧，两座位咧，冇人会计过佢悭唔悭油嘅，因为悭咩油啫？我出嚟威噶嘛，系咪？然后第二类咧，就变咗头先豪仔谂嗰种咧，我想佢悭钱吓啊！如果有电车版悭钱咧，咁就发达啦。 我觉得仲有一个类别嘅，有一个类别咧，就系向住。非实用类别，譬如我耐唔时咧，就会喺街度见到咧，明明好似两个辘电单车咁样嘅，但系佢咧前面就有个胶，即系好似照样都有个缝咁样咧，有个罩住嗰啲咧，即系呢类型嘅车咧，相对嚟讲啊。 好少喺街度你会见到嘅。咁你谂下啦，如果司机揸住嘅话，个个都望住你，咁样就会有一个优越感咁样噶啦嘛。 收视率相当之高的， 咪系咯，个 hit rate 好高啊，系咪？即刻突过，哇，咁特别嘅架车、嗯，我发觉咧，逢亲有嗰啲车咧，即系揸车嘅司机朋友咧， 抢眼 一定会望。咁我觉得咧，另外嗰个我揸住呢架车嗰个司机，咪会觉得好型咯。 系噶，呢个可能就系嗰啲抢眼啊、注目度嗰啲咧。咁啊，唔知你会唔会都有呢一种心情？就想即系试下嘅，其实可能你话电单车你都可以打嚟讲下噶，因为咧你又信唔信去到某个年纪咧、嗯，你个品味就会转咗。 系噶，绝对系。 中意女人嗰个类型都可以唔一样。 系啊，冇错。 就算我作为一个女人揸车，我都系噶。嗱，我揸过开篷跑车啦，又揸过七人车，因为之前坐七人车，我会觉得即系一家人可以坐埋一架车去下边度食饭啦，咁系即系你会觉得嗰个感觉好温馨。即 系 去边度我都可以一车晒，唔使你哋搭车咁辛苦。 系啦。 因为同埋咧，阿学而好好嘅一样嘢就系，因为佢唔饮酒啊， 哦、 即系我哋一班人出去玩嗰阵时咧， 都系我做 嚟啦，兜埋啦，兜埋啦，嗰啲咁样咧，就立咗一扎人上车，我冇车咁啊。 唔系，我发觉呢、這个互为因果嘅。嗱，你话你唔饮酒，所以你好啱揸车啦。其实调翻转咧，你都可以用揸车嚟束缚住你唔饮酒噶。我而家都系噶。譬如我出队咧， 有啲人束缚唔到，咪出事咯。 我束缚到咯，咪 大事大节啊！如果嗰啲朋友真系提一提你啊，饮咗酒啊，少少都好，真系唔好揸车啊。 唔好以为一杯半杯冇事啊。 系啊，因为我发觉有架车咧，你觉得陀手楞脚咧，好事嚟噶呢个情况之下咧， 我都系唔好饮啦。 冇得饮啊嘛，冇办法嘅咁样。咁譬如啲人话头先话揸电单车咧，佢哋都会随住年纪一变咧，品味都会变。譬如咧，可能突然间中意咗咧揸嗰啲美国嗰啲咧巡航车啊，嗰啲咩哈利得得得嗰啲咁样咧，两只手要咧，哇，玩伤 起晒咁样， 系啦，玩吊臂啊， 吉普车咁样嗰啲啊， 好高 噶 嗰啲咧，咁啊真系要某啲年纪先识欣赏啊，真系啦。所以电话号码1872388，会唔会咧，即系各位司机大佬咧，来年啊，2020年咧，你已经谂住啦，有张 list 喺度噶啦，你就想揸个咩车，想换个咩车，就算未实现到都好咧，可以打嚟同我哋一齐讲下咧，即系互相开心下都好高兴。 系啊，未够钱买都唔紧要噶，大家一齐呻下咯，咁我哋。 信下都好咯，嗱，与此同时咧，相辅相成啦，亦都系咧，希望大家贡献下咧，你曾经揸过印象最深刻嘅一部车， 系 究竟系一啲咩？因为我见到呢个题目咧，喺网上面有人摆出嚟咧。好多人就即刻咧贡献咗自己咧，即系青春记忆都讲晒出嚟噶。 最深刻嗰部车 系啊，因为咧佢唔一定系话咧系咪一定要揸靓车，唔系系啊。我见过有啲人咧分享佢揸嗰个车咧，譬如佢会话咧第一次揸嗰架 4van 系 啦，佢话咧直情系感觉到咧咩睇下先啊，好笑噶。佢话第一次揸嗰架咩 A4 咁，然后咧佢就话咧好耐之前啦。咩电油车啊，冇风油胎啊，系啦，踩几粒子踩得唔好就会听到扫齿轮嘅声啊，行下唔刹车咧都会有自动刹车嘅嗰种效果啊。佢话咧再加埋咧教车师傅喺隔篱用嗰把超震撼问候人阿妈嘅声音，佢话我仍然记得嗰一次嘅揸车感觉， 好震撼啊， 好震撼，好似即刻有画面咁样啊，真系啊。 而咧有冇一啲好震撼嘅车啊？ 我都有噶啦，我记得有一次咧就系做一个集嗰个叫报纸访问， 报纸访问 系啦，咁就介绍 你做车模啊？ 系啊，我做车模。 哇，喂，长腿姐姐噶喎， 佢系长腿 的，你要将只脚摆喺个车顶度噶喎。 吓 唔系嗰啲俄罗斯歌舞团嚟 嘅，又系去嗰度。咁你讲架车咧，就系一个超级跑车， 超级跑车 系啦。咁啊，黄色啦，啊咁啊，当其 系马定系牛啊？ 马定牛咧？牛， 我牛， 牛嚟嘅，牛嚟。咁跟住咧就 唔系啊，羊嚟噶，系啊。咁不如大家嚟到鼠年。 根本系一只鼠嚟嘅，咁喺一个露天嘅停车场，海景露天停车场， 尖沙咀嗰边 系啦。咁你知啦，要靓影相啊，你系 着好少啦，又要 高踭鞋， 系啊， 高踭鞋同条裙啊，短裙啊。咁你坐喺嗰个门边嗰度咧，咁啊只脚又好似好长啊， 飞出嚟 嘅。咁嗰个门咧系咁样揭上去噶嘛？ 哦，揭背式 系啊， 勾翼嗰只 揭上去啦，跟住咧又要坐得低啦，因为其实咧我本人嚟讲咧，我系好憎坐啲咁低身嘅车。 系啊，嗰啲系爬入去噶。 系啦，我系中意坐高。新车嘅，咁嗰对脚咧着住高踭鞋，吊住个踭，裙又短，又要揿住， 系 啦，但又要扮冇嘢， 系咪会着埋打底噶啦？ 系啦，仲要扮咧好婀娜多姿咁样坐喺度， 乜嘢啊？ 但系自己又麻甩底喎。 简直比处死更难受啦。咁啊，但系当然有好多人羡慕我可以有机会揸嗰咁嘅车，但我话俾你听，其实一啲都唔好受。 点解咧？点解咧？ 揸住嗰架车个马力好大， 系系系。 咁咧，你嗨少少个油门咧， 佢就冲出嚟， 咁样去， 惊嘅真系， 真系会惊。 你唔系踩住对高踭鞋脚 啊？系啊，仲危险啊！所以我咪要好慢，轻轻嗨下嗨下， 影唔到噶嘛嗰阵时。 冇带第二对鞋去， 赤脚都好啊。 我唔知赤脚仲危险咧，你会跣噶嘛？ 斗个高踭鞋啊！不过 anyway 啦， 跟住咧，主要系课影相， 系 出咗路面嘅。 唔系因为佢有 video 啊，所以咧就想拍下你，系啦，拍下你。 想即刻上上网揾翻佢呢张相睇下先。 学而做车模， 几年啊？可唔可以揾翻噶？ 记得我揾到 send 俾你。 好啦， 咁跟住咧喺嗰个停车场嗰度兜圈咧，我直头感觉到我自己系有少少智力问题。 点解啊？ 手脚唔协调啦，跟住再加埋心理压力好大啦，因为咧你嗨少少，佢就已经轰轰声去，啲声咧嗡到你咧，哇死啦！我系咪好 同埋推背咯？不停喺度推背图咯。 边度有推背啊？推唔到得。简直就是浪费了那架车、啊。 因为他只是在停车场兜圈。他是不是没有出牌、啊、因为 有的有的。 有的。 哦、所以那个经验呢、 但如果你要求他有没有给你走出公路的呢其实你估、 我不会要求咯。 因为你都怕。 我觉得很大压力。 是啊。但其实停车场兜圈不是重大压力。又柱又剩，又有啲車喺附近， 佢都闊落嘅。 哦，佢就喺個車天台嗰個位度啫。哦，咁嗰度就好啲 嘅。 哇，咁有冇令你愛上咗呢架車啊？ 冇啊。首先第一嗰、那個高度已經令到我唔舒服， 係啊，你要踩入去。 係啊，我中意坐高身車。 係 啊，哇！但係 super car 好多人都好夢寐以求㗎。係， 我都明白。但係如果即係對於我實際嘅姨婆嚟講咧，我會攞嗰個錢可能去投資 轉頭。搭巴士啦，係咯、啊。 喂，我揾到段片，我揾到 咁犀利。 趙學而遇上林寶堅啊，有 啊，有啊，咁勁喎，真係。喂，應該有機會，我哋睇一睇先啦。 長頭髮，長頭髮，而家我睇緊啦。 電話號碼87238啦，你可以同我哋分享下咧，2020啊，你有冇想？换嘅一部车啦，同埋好似头先学儿嗰种咧，过往你试过揸个最有印象嗰架车嘅经历，唔一定系全部超跑嘅，好似你揸嗰架 4 van 咧，可能呢个系你人生第一次咧，欢迎你打嚟嘅1872388。 睁开眼睛，假吐四壁，一口叹息，充满压抑，美丽遐想，没人和应。又再想起了只得你一个旅程，不需要慌，天定会光，继续流浪，穿上武装，那道阳光越来越烫，像要烧滚亦叫湿了的裤自燃起在盛放，云雾将晴空盖。埋下天际伏线，随时一会发现世界很大，还很大，可以的你可以有更好的，原来不坏还不坏，可用心要跟你去探讨这世界，未来千姿百态，缘分上你都别怕，定会都要相信一切是最好。今天跌倒，不用畏高，赶紧探讨，修正趁早，往后回想，练成大将，就靠这一次孤身奋起旅酝酿，不需要帮。 靠歌陈雷啊，相信一切是最好的安排啊！我哋一定要靠阿祖啦，帮我哋揾到出嚟啦。 冇错，唔单止揾到片，我仲揾到嗰个咧，头先学儿讲咧，要影坐住喺嗰个车里边嗰 迷你短裙、长腿、高踭鞋， 但系要劈一只脚出嚟， 仲要扮淑女，但系心里边其实就喺度姨婆紧嘅。 我已经 cap 咗相， 摆埋上我哋面书度， 我哋面书度 系啦， 系啊，哇得啊！ 懒系我攞多支， 系啊，得啊，得啊，得啊！ 唔系你唔系我攞多支，你都系走向型格路线嘅呢一张相。 系咩？ 系啊，但条裙真心短， 真心短， 但系可以 keep 得到个动作，好叻。 系啦，好犀利啊，真系啦。咁啊，1872388啦。你可以讲下啦，未来呢一年咧，你有冇心目中已经想换架咩车咧？同我哋一齐分享一下。当然，第二咧就系、是、你咁多年以嚟咧，有冇分享一下咧？你揸过，你觉得咧印象最深刻、最难忘嘅嗰架车，可能系因为咧佢好嘈。 可能因为咧佢好残，可能因为佢好快，或者可能佢好高科技嘅， 或者好舒服， 可能好舒服嘅系啦，都欢迎你嘅。可能系你身边嘅人咧，令到你嗰一程车咧好有印象咧，好冧咧，真系吓。电话号码18723888，18723888。新闻之后咧就听你电话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连同几名司局长发表短片，回顾过去一年工作同提出新年希望。林郑月娥话：社会动荡持续超过半年，作为特首责无旁贷，承诺会虚心聆听，为社会找出路。另外，工展会今日最后一日展期，林郑月娥在工展会开放入场之前曾经到场参观，在工展会开放公众入场前离开。武汉部分医疗机构出现不明原因的肺炎个案，当局已经对患者采取隔离措施，并且表示将第一时间公布检测结果。央视报道，国家卫健委专家组上昼抵达武汉，展开相关检测核实工作。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日前发公告，话武汉市华南海鲜市场陆续出现不明原因肺炎，要求各医疗机构及时追踪统计救治情况，并且按要求及时上报。武汉疾控部门正系前往救治医院采集患者样本。有報道引述上海市同濟大學的消息說，今次武漢肺炎病原體和俗稱沙士的非典型肺炎同屬冠狀病毒。日本政府據報在今年上半年向中美洲國家薩爾瓦多施壓，要求暫停招標一個港口的營運權，以阻止一間中國企業參與那個港口項目。共同社报道，日本透过名为政府开发援助的计划，拨款共112亿日元，即是接近8亿港元，给萨尔瓦多作为建设那个港口的援助。日本接到美国政府警告，中国想取得那个港口的营运权，并且借此在中南美洲展开军事活动。因此日方警告萨尔瓦多暂停招标营运权，否则日方将会撤回援助。报道引述多名了解日美关系的消息人士指出，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基于日美担心中国扩大影响力，今年11月和萨尔瓦多总统布克尔会面的时候，曾经当面促请对方留意中方的意图。民调机构盖洛普最新调查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前任总统奥巴马双双成为2019年度最受美国国民崇拜的人物。今次是特朗普首度成为国民最崇拜人物，奥巴马就是第12次。两人在这一项年度调查中都获得 18% 的国民认定，是目前全球各地再生人士中最受敬重的男性。支持特朗普的受访者中有 45% 都是共和党员，支持奥巴马的人之中就有 41% 受访者是属于民主党。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今晚天气较凉，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吹强风。展望元旦风势颇大，早上清凉，本周后期大致天晴，日间天气和暖。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现在的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189点，跌129点，总成交金额484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38点，跌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398点，升32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 腾讯控股375.6跌7.6，阿里巴巴207.2跌3.4，盈富基金28.45跌1毫，中国平安92.1跌5毫，建设银行6.73跌2仙，新上市的赤子城科技是报3.25，工商银行报6蚊是升了3仙。友邦保險81.8跌3.5，美團點評101.9跌6毫，信宇光學科技134.9係跌咗8毫。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84，日元108.7，瑞士法郎0.968，澳元0.701，加元1.305，新西蘭元0.673，人民幣6.977，英磅對美元1.313，歐元對美元1.121。港金现价报14,125元，升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22.85美元，卖出1,523.2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朋友，你迷恋剑毒粉丝度。 茉莉，新年一班 friend 要开 party， 去边度买嘢食好呢？ 喂 ，Kitty， 呢个网站咧有好多零食卖噶，仲可以寄翻嚟香港，等我都网购一啲先。 等等先，你睇清楚啲包装先啦，上面写住 hemp 同 THC， 系大麻产品嚟噶。 吓，系，任何含有大麻同埋四氢大麻酚，即系 THC 嘅产品，都系受到危险药物条例管制噶。 冇错，非法进口、网购或邮购含有大麻或四氢大麻酚的产品，包括食品或者饮品、用于皮肤、头发或指甲的外用产品，以及大麻提取物，一律都是犯法的。 禁毒署禁毒常务委员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提提你， 企硬 唔剔嘢。 Stand with you, say no to drugs. 我哋不如一起玩一个咧，叫啲咩？荒岛求生人生抉择的游戏。 哦，好啊，即系永远系 A 同埋 B， 你要拣一个。 即系其实系咪叫你做残酷选择啊 ？OK， 系啊，嗱，咁啊，即系大家可以咧，即系一齐。 八两金同林雪。 都唔系好残酷啫，谂啊谂到，梗系拣林雪啦，系咪先？ 我拣八两金啊。 系咯，所以都唔残酷啊，即刻都有人争，系咪先？ 两个咩啊？ 將嗰啲人爭咯，我哋兩個都想爭啊嘛，真係。嗱，佢個 聽錯咗另外一個字嚇，你講咩啊？ 佢個設定係咁樣嘅，喺一場大災難之後，得十個人可以生還，得十個人可以生 還。而我哋就係其中一個啦。 係啦，你咧條件所限咧，你淨係可以俾六個人可以咧，即係繼續生存落去。 哎呦，咁慘啊！所以我要 十個，仲要揀六個。 冇错啦，你要放弃四个人， 咁咧生还者 系啦，咁其实好似 Titanic 咁样咧，边啲人可以上嗰只救生艇？ Okay， 系啦，好残酷嘅。咁咧嗱，佢呢个游戏系点样呢？佢就而家讲咗十个人俾你听，你咧就要拣放弃边四个，要讲埋原因嘅，要讲埋原因。 系咪都啲名人嚟噶？ 唔系、哦，系一啲普通人嘅身份嚟嘅啫。 哦 okay、 但系佢每个人嘅身份， 即系有个阿爸，有个阿妈，你放弃阿爸定阿妈？ 类似嗰啲咁样嘅嗱，你可以 好残酷啊！ 你可以记一记嘅啲听众咧，你有心机都一齐可以玩一下嘅嗱。再讲多次啦，灾难之后得十个人可以生还到，咁、但系咧条件所限，可能嗰啲咩食水啊、粮食啊都唔够咧。得六个人，最终系可以咧，你留低啦。你有四个要放弃嘅，究竟放弃边四个？最紧要系点解你要咁拣？好啦，咁咧分别有边十个人呢？第一好骑呢，我咧听到已经觉得 好， 系一个小学老师。 O K， 系啦，第一个系小学老师，第二个咧就 系 小学老师嗰个大咗肚嘅老婆。 哎呀，即系小学老师系男人嚟嘅。 系啦，另外一个咧就系小学老师大咗肚嘅老婆。 好， 第三就系一个流行歌手。 好 系啦，系一个流行歌手嚟嘅。 第四咧就系、是、自己啊，我系啦。 喂，我有一个可以留到已经。 第五咧系一个咧年纪好老嘅一个僧人啊， okay. 即系出家人啊咁样。好啦，第六咧医生， 嗯， 第七咧系一个十二岁嘅少女， 系 十二岁嘅少女。 好， 第八咧系警察， 系 第九咧系一个作家， 好， 第十咧系一个有慢性病嘅病人， 嗯， 系啦，就系、是、呢十个啫。咁究竟你要揀边四个人系冇得留低嘅呢？你就要揀啦，唔系你要揀四，诶系啦，有四个冇得留低嘅。 重复一次俾大家吓，包括有小学老师， 小 学 老 师 系啦，小学老师怀孕嘅老婆 系，跟住有流行歌手 系啦， 有你自己 系， 有年老嘅 僧人 系啦，跟住有医生 系， 有一个十二岁嘅少女 系， 警察 系， 作家同埋一位慢 性病 嘅病 人， 即系全个世界净系得翻呢十个人啫。 冇 错 啦，但系而家你都仲要再揀多四个出嚟，因为我哋啲嘢唔够食啊，唔够分噶啦，总之就系得翻六个位嘅啫。 OK， 系啦，你会拣走边四个咧？仲要讲理由噶噃？ 但系就冇讲嗰个环境系点样样嘅。 诶，冇啦，总之就只系你、 okay. 你系啦，呢、這个就结合你自己嘅想象啦。你觉得嗰个所谓嘅灾难系会发生咩事咧？都冇所谓嘅，最紧要就系、是。咁点样可以揀四个人出嚟呢？ 我揀咗啦， 揀四个人出嚟唔要啊嘛， 唔要唔要嘅， 我揀咗啦， 系啦系啦， 我不如唔好揀我要边个死啊，我揀边个留啊， 系啊系啊， 即系好似冇咁残忍啊嗰件事。 哇，咁我哋要自己揾翻你想， 我有原因嘅、 okay ，好啊好啊好啊， 第一样嘢 边个？ 我会留低一对夫妇，小学老师同埋小学老师嘅大肚老婆， 好啊好啊好啊， 因为第一样嘢起码六个人已经会变七个人啊嘛， 系啦， 即系留翻嗰个叫 repetition， 唔系嗰个叫做生产下一代 啦，生产下一代。 佢哋可以生產下一代嘅，咁同埋本身都有一個六個變七個咯，已經咁多咗個，咁啊已經肚裡面有個 B B 啊嘛， 冇錯，好啦，有兩個名額， 呢兩個我會留， 好啦， 十二歲少女我會留， 點解？ 因為咧，我都係諗點樣去有下一代，因為其他嗰啲冇講到咩年齡啊嘛， 係、嗯、啊， 咁所以咧年紀輕啲嘅呢個 generation 咧，我都係需要留嘅， 即係我哋要有下一代嘅， 係啦，我都係咁樣諗。 學而呢個十二歲少女，你有冇份㗎？ 我暫時未有，我就反而醫生先， 你又留醫生， 係、啦， 醫生點解你要留低佢咧？ 你唔知道将来会发生咩事嘛？因为得翻几个人，咁起码有一个有病理常识嘅人喺度咧，就算有啲咩病发咧，有个医生喺度都可以治疗到嘛。 系啊，因为如果唔系大件事啦，可能六个变五个啦。 系啦， 因为有病嘅， 同埋佢有嗰个 knowledge， 有嗰个 有知 识，系啦，咁啊可以一路流传落去。 系啦，医生系咪你嘅选项啊？ 我都排绝对排第四嘅，因为咁你都个 B B， 如果我要六个变七个嘅话 ，B B 都要出世噶。咁 B B 出世嘅话，有一个医生响。才可以保障到仲有，同埋即系我觉得医学我哋都叫源远流长有咁多年啦，有一个咁样嘅人可以继续传承落去、承传落去咩都好嘅咁， 冇错。 所以我第四个咧，我就系拣咗呢个医生嘅， 系啦。好啦，跟住咧， 我再拣嘅话咧，我拣咗作家， 作家， 因为我觉得如果咧全个世界得翻六个人可以继续生存嘅话咧，有一个人佢写到字嘅，可以记录低发生咩事，呢件事我都系值得需要记录嘅。咁如果唔系人。就真系会绝种噶啦，咁呢个唔系净系个人系咪？ 即系连记忆都会消失咗啦。 系啦，我觉得要留低呢个嘅文字 喺度， 系啦，所以咧作家系我第五个摆低咗。 阿学而有冇拣作家？ 有， 系有， 有。 你原因系咪都系 都系一样？系因为佢可以喺度做文字嘅记录。 系， 因为作家你始终写嘢嘅方法系同一般人唔同。 系， 咁除咗佢可以用佢自己嘅风格去写一啲文字嘅记录之外咧，基本上以后。发生咩事，佢都可以记录落嚟咯。 但佢冇话佢系咩作家。一阵间原来佢一阵间一个屈美 我知你想讲咩类型嘅作家噶啦。 唔系佢系鬼故啫， 鬼 佢可能写经律小说噶嘛， 鬼故都写唔到啊。 全部都系吹大咗，咁点算咧？真系 系咪？起码呢一方面嘅作家俾我值得留低啦，系咪 ？OK OK， 好啦。 所以我而家咧 有几多个你留低咗？ 我有五个啦。 好啊，仲要留多一个。 嗱，有我学而你讲下先，我未谂到嗰、那个，因为我谂紧留唔留自己，你知唔知啊？ 其实我都系诶剔咗五个啊。当然诶，两夫妇要留低啦，咁啊作家啦，医生啦，咁但系反而。我又有揀選流行歌手嘅。 O K， 點解咧？ 因 為 流行歌手 你自己都是一個流行歌手， 冇錯啦。 因為流行歌手佢嗰個身份咧，係負責記錄當時嘅時代嘅一啲流行嘅嘢，而將佢。 变转化成一啲乐曲，跟住将佢世代流传噶嘛。咁所以我觉得佢系有佢嘅功能喺度嘅，记录时代，用另外一个方式，嗱，作家就用文字啦，咁啊流行歌手咧就用音乐嘅方式， 艺术嗰方面 系啦，去流传当其时嘅环境啊，系点样样？ 嗱，其实我都系一样谂噶，嗱，我最尾嗰个位就系流行歌手同埋我自己咯，即系究竟摆低佢定摆低我自己？ 如果学而咁样拣嘅，佢咪可以留低咗自己，就等于留低咗流行歌手咯， 等同于两 个，咁佢咪可以悭又悭个 quota 咯。 我唔得噶嘛，我凭咩做个流行歌手？ 我谂住都咁样攀自己个价 嘛。我最多可以做个歌手，但我冇流行过啊嘛。 又系，咁我即系可以拣多一个，即系我可以。 你有几多个先？而家你 一二三四五，而家我有六个啦。 哦，已经有六个 啦。因为嗱， 咁即系你而家撇除咗 两夫妇、流行歌手、作家、医生，同埋我拣系老僧人。 哦，老僧人 系啦，因 为咧， 那个因为僧人其实佢系哲学思想啊，我觉得需要留翻一啲哲学思想喺个世界嗰度。 呢一个咧，我都有咁样谂过嘅，但我最终我放弃咗。 点解咧？ 第一。因为年老呢两个字咧， 年老的僧人 有对我有个选择咧有影响嘅。另外一样嘢咧，我喺度都会谂嘅，系啊，即系哲学嗰方面咧，系咪需要留低？呢个都系另外一个嘅知识啊，我哋要传落去噶嘛。我就会喺度谂咯，呢几位嘅朋友，如果个世界里面得翻六个人啫，我相信佢哋喺佢哋嘅人生应该都有几多嘅体会啊。即系另外一方面，佢哋可能都可以记录低或者留低一啲嘢俾佢哋嘅后人。所以咧，我就抹走咗阿年老嘅僧人。 系啦， 慢性病嘅病人咧，我都抹走咗嘅，因为的而且确咧，我都会谂 佢都辛苦啦。 啊，唔系，我又未咁谂嘅，我就系谂佢会唔会需要多咗其他嘅资源啦？嗱，我就惊个资源本身都唔够啦。咁与其系咁嘅话，咁留个位俾佢更加重要嘅人。 同埋因为得翻六个人喺度咧，大家都需要有额外嘅体力同埋精神去照顾佢嘅。 系咪有特别消息啊？ 唔系啊，嗰个系我要签名出嚟。 哦 ，OK， 我呢个都系特别消息嚟噶，系啊，有得出粮我真系。 系啦。警察我是摆低咗嘅，系啦，即系 因为得翻六个人咧，唔使维持治安啦。 系啊，即系相对地嚟讲，嗰个功能性咧，即系除非佢系啦，佢有一个好大嘅指向性，佢系乜嘢嘅警察，或者佢背景好 警察啫嘛。 如果唔系嘅话咧，我真系留佢唔住。 哦，即系除非佢系动物警察，你就留低佢啦。 可能系， 但都冇动物啦，都冇晒咯，系咪 先？我保佢唔住咯， 系啊， 因为真系人数唔系太多，唔需要咁。 系啊， 咁我决定啦，我第六个我就摆流行歌手啦，我扮自己系歌手，咁我可以放低我自己咁样啦。 哦，咁所以其实你都谂住保住自己嘅， 我想，梗系想保住自己啦，系咪先？喂，你谂下，唔系话自己有几大贡献，但而家我有得拣 啊嘛， 系啊，我点解唔保住自己啊？系咪先？ 咁咧，佢冇官方答案嘅，但 你讲你自己啊，我哋两个讲咗。 如果我咧，我会。调转放弃咧，我系会放弃慢性病人啦，我会放弃警察啦，同埋我会放弃仲有两个，所以我都谂紧应该放弃边个，我唔会放弃自己噶，系啦 系 啦，我会放弃流行歌手， 好， 同埋最尾我谂可能我会放弃咧呢个年老僧人啊， 系， 因为点解咧啊？唔系，我放弃作家。 放弃 作家，我有原因嘅， 因为你都写到嘢。 因为咧，我觉得咧，作家啦，同埋流行歌手咧，固然啊，都系好专业嘅。 系、 但系咧，老老实实，任何人都有机会可以变成佢哋噶嘛。最多你话，喂，你未有机会变成金庸，但系你可以做一个作家，你写到嘢。你话我唔可以真系可以唱到咧，即系直情系歌王咁样嘅。但系你唱下歌都得嘅啫，系咪？ 系。 咁同埋咧，当你冇咁大嘅市场嘅时候咧。其实流行歌手就变咗冇意思噶啦，因为得个六个人啫嘛，你点样可以即系流行到俾大众咧？咁反而 你谂下，你唔系一个歌手，你唱歌都有一定嘅娱乐性啦。 系啊，但系点解我会留低年老僧人呢？因为我谂翻咧就系、其实佢系一种宗教嘅安慰俾你啊。因为咧可能去到最尾咧，嗱医生咧就治疗你身体上面，哎呀我发烧我头痛，咁但系如果去到最尾咧，譬如系啦，大家可能你会好容易喺灾难之后就会谂就系话，点解我哋会受呢个劫难嘅？我哋跟住点啊？不如我哋死晒佢啦，都冇人咯。咁呢个时候咧，系啦，你就唔可以话，咁我哋普通人都可以安慰到你，唔得噶，你真系要有翻咁上下历练咧，同埋智慧咧。咁所以我中意佢用年老僧人嗰个前提，即系话佢唔系一个啱啱入世嘅小和尚。 可能佢系年纪老迈咧，有啲人生嘅智慧咁样。 系 系，我哋要读个特别报告啦。 特别交通消息啊，咁啊就系窝打老道往沙田方向近律伦街咧有反车嘅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咧就系封闭咗嘅，非常挤塞啊吓。龙尾已经去到培正道桥底噶啦，咁啊亦都影响反方向去尖沙咀嘅近律伦街一段咧就系非常挤塞，龙尾就已经去到映月台噶啦。咁啊驾车人士就请啊小心留意啦，或者考虑下去。行第二条路啦， 系咁啊！我呢个游戏咧，好玩嘅地方咧，就系啲人嘅原因咧，原来就反映出咧嗰个人咧，即系对呢啲事物嘅睇法。譬如有啲网民咧，佢都系拣要留低小学夫妇嘅，但系佢原因系咁样嘅，佢话因为老师咧个身份有助文明嘅传播。 OK， 系啦，咁同埋咧，佢话有个原因同你哋一样嘅，就话孕妇咧就等于有两条命， 系系， 咁你就令到佢多一个人口嘅机会啦。咁、 嗯、 十二岁少女咧，亦都基于同样嘅原因咁样咯。咁然后咧，另外一个就话唔要留低嘅流行歌手啦，唔要留低老曾啦、慢性病患者同埋自己。咁佢原因系咩咧？佢呢个好笑，佢话流行歌手咧，佢生活质素咧惯咗好高啊。 嗯， 惯咗吃喝玩乐咧，系啦，佢话灾难之后咧，佢应该好难生存到噶啦，即系可能佢见到全部都系荷里活嗰啲咧，即系哇，饮餐茶咧都冇咗， 你哋俾啲虚假嘅幻象 系啦， 系 啦，穷到富穿窿你又唔知 啦， 冇错，歌队系嘛， 系啦，几好笑啊，所以咁佢话咧，老曾因为身体条件唔允许，觉得佢太老啦，可能你都未有机会传承到智慧就已经 ham 咗啦，咁佢话慢性病患者亦都系啦， 我记住你用 ham 咗呢个字，我哋几耐冇用 啦，系啊，好耐冇啦，真系，系啦。咁佢话点解自己都唔留低咧？佢话大佬啊，遇到咁嘅情况，我留低做咩啫？ 系 都灾后余生得翻几个位。佢话呢种世界佢唔想要啦，咁样。跟住有一个选择就话好容易啫，我哋拣啲心肠最软嗰四个咧，唔好留低 啊。 佢话因为呢四个就会愿意牺牲自己噶啦，通常都。 你点知边四个心肠最 软？其实我最想拣，即系如果你要我即系要咁样去拣嘅话咧，我好想睇下佢哋个人品系点啊，即系可唔可以留翻啲好啲嘅人啊？即系得翻六个， 但系你唔知噶嘛，所以 仲有个衰人嘅话。 其实有啲人谂就话个医生唔代表佢 系 好人嚟嘅，可能佢系嗰啲即系见钱开眼嗰啲庸医啊，或者系嗰啲黄绿医生咧，系啊，你永远都唔知 嘅 噃。 同埋去到咁嘅状况嘅时候咧，即系乜都冇咧，大家可能会嗰个性格好大转变噶嘛。 系啊，呢个咧有个网民嘅选择咧，好邪恶啊！佢点讲咧？佢话。佢会咧优先排除唔留低孕妇 哦，点 解咧 变成一个妇女啊？ 佢话孕妇消耗大，你要俾好多补充营养食物俾佢咧，会抢夺你嘅资源嘅，所以咧又容易会可能有损失，麻鬼烦，要剔走佢。佢话第二个要剔走咧就系佢老公 哦，点解咧？ 佢话因为我唔留低佢老婆。佢老公如果留低咧，佢会报复。你话系咪好阴谋论啊？ 宫廷戏啊， 好宫廷戏，即系佢话：喂，你留低呢个个老公日日夜就话系你杀死我老婆嘅。 系啦，咁啊，再危险啲嘅个老公咧，可能会对十二岁嗰个少女咧有诡计。 系啦，咁跟住佢就话：慢性病人咧，由于冇劳动力啊，佢唔系谂佢会唔会死啊？佢话你都帮唔到我生产，我唔要留低，要走。然后最尾佢唔要系警察，点解咧？佢话。你会威胁到我的存在，他说我要在这个六人小组里面做绝对领导，警察是有武装的嘛，他说你会跟我争话事权，哇，这个就是另一个故事了，即是这个直情是荒岛求生的，即是宫廷版。 那些童话故事那些邪恶版那些感觉。 他直头是写小说的人才。 但是你有没有发觉呢，是真的你不同的人，譬如刚才我们三个都很善良，我们永远想就是怎样延续下一代，我们哇，我们真的要有只雀仔出来唱歌，我们怎样传播个文明，又要记录低头先嗰个咧，以嗰个网民嘅版本咧，我要生存，我要一个有效率嘅生存。我唔要有人威胁到自己咁样。 如果我同呢个网民一齐喺呢个荒岛嗰度嘅话咧，我谂佢第一个整死我。 系 我应该都系冇乜生产力噶嗰啲嚟嘅。 系啊。咁跟住咧，有啲就话啦，其实咧应该听天由命嘅。佢话点解咧？嗱，佢话大肚婆咧，好有可能咧。佢会死得仲早过个老曾，点解咧？佢有机会难产噶嘛？你点会知道你留低佢，其实会唔会系嘥咗 quota 咧？ 都会见到有一啲嘅即系大肚婆啦，佢哋真系咧知道佢哋有多咗个使命啊，就 系 我要做妈妈，佢系几辛苦都，我点样都要保住我条命， 个求生能力特别 可能系佢最强噶。 但系佢呢一个版本咧，就话俾你听咧，唔好太过即系先入为主，即系譬如头先我哋咪全部都留啲后生噶嘛，佢就。话啦，边个话后生一定系长命，即系抵存活啲咧？譬如佢话头先话怀孕嗰个可能会难产啦，可能仲死得早过个老曾人啦。咁十二岁少女咧，喂。 佢话而家啲少女咧，成日都会谂唔开噶嘛，可能佢抑郁咧，佢会自己自杀咧。 系啊，面对唔到逆境啊。 系佢面对唔到逆境个，咁点算咧？咁样，咁所以咧，佢就话都唔要留低佢咁样，好多呢啲选择噶，真系。 可以话咧，呢个游戏咧就同大家讲咗，究竟你系咩性善定系性恶咁样？ 诶，唔系或者你嘅谂法系 想象空间， 你想象嘅空间啦，你会决定一个，其实可能都系一个心理嘅好重要嘅测试，就系你点样决定呢个。社会嘅秩序咧， 价值观啦、 啊，价值观，你系以文明嘅传承优先啦、啊，咩记忆啊，或者你安抚人心啊，定系你以优质生存系啦，边一样先系最好嘅咧？咁样，所以呢一个荒岛求生嘅游戏咧，嗱，你有兴趣嘅话咧，你自己可以玩一下。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终于都轮到呢一本啦。装饰了谷地，每晚也可每晚转口味，一放拨哼唱的自己，和不需多讲，这样才是美。村上春树有好多作品都曾经被音乐人填过入歌词当中嘅，今次轮到呢一本《如果我们的语言是威士忌》旅游写作。由同样爱好杯中物的梁柏坚借用发挥，成为今次的歌词。中间有 Alan Poe 加上 JYZ， 填词有梁柏坚，编曲是 JYZ， 监制是舒文加上 Alan Poe。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的推介作品之一有布之伦《如果我们的语言是威士忌》。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为你预留一首歌，合上了眼想到你，总有歌声，暂时刹那让记忆将混音乐踏入时间旅程，在你壮阔肩膊间台前唱写，在你胸膛细听六月那幅月影。耗尽歌声，换首每个热吻歌，一举一动，连连澎湃过程，为这套戏轻建起传奇背景，为这恋情见证，就是这些歌声。 们的主题曲啊，我哋嘅十大中文金曲嘅主题歌曲嚟噶吓。 啊，嚟到2019年12月31日风骚嘅最后分半钟啦吓，咁我哋有冇咩要讲噶 ？Lady First， 有冇啲来年展望？系啦， 来年展望就梗系希望事事都顺顺利利啦，就冇咁多阻滞啦，系就系咁啦。 啊，好啊，嚟啊！ 我就好想身体健康之余咧，呢个坚系想嘅，同埋咧，我希望可以喺来年咧就同屋企人咧去多啲旅行啊。 嗯， 系啊，越嚟越难啦，同埋越嚟越难得噶，所以我都觉得咧系应该趁住呢个机会咧，所以我预告定啊，哇，来年就放好多假。 啊， 系啊，辛苦你啦！ 佢抢我一步，真系放咗 定个位先，真系你咧。 我觉得好似我今日风头火势咁样讲啦，坚持系我自己觉得自己要继续努力学嘅，即系努力去学好坚持，同埋其实我。今年本身个新年愿望都系希望工作同埋生活可以有个好啲嘅平衡，但我觉得今年都失败咗嘅，希望出年可以做得到啊！ 系咯，我都希望出年咧可以咧赶走晒我啲旧患咧。我出年我又预告定我又报咗马拉松噶啦， 系啊，十月啊嘛， 系啊，阿克儿记住有翻工啊，帮手系啊， 健康最紧要， 你翻最多可能出年 系啊， 多谢晒克儿， 多谢 克儿， 新年快乐啊！ 出年再见啦，克儿，我哋就听日我哋会有东东啊， 系啊，出年见到， 拜拜。